年的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宣布决定解散。会长冯伟华说，教协承受巨大压力，过去一星期的努力没用，看不到前景，会争取尽快召开特别会员代表大会处理。教协即时停止评论和参与公共事务，并计划出售名下物业。根据教协章程，教协解散需要全体合格会员三分之二或以上秘密投票同意。据了解，教协有机会在特别会员代表大会以修改章程的方式处理。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西贡和沙田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钟。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4900米，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264点，上升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436点，上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2，日元110.59，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兑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74美元，卖出1729.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了，由而家到8月14号，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 ，AliPay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ayHK 4-1，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早啊，咁啊，时间我哋见到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啊嘛。早上咧都会突如其来嚟一阵又两阵嘅大雨，咁所以咧你哋出门口嘅时候啊，咁啊都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咁啊，天文台都话过噶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咁啊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雨，同埋都有雷暴。早上嘅局部地区雨势仲会较大添，咁啊如果唔想踏湿个身去翻工嘅话咧，咁啊准备定你嘅雨伞啦。今日朝头早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个人佢拥有嘅力量的而且确系有限。所以成日都话我哋要咩众志成城啊，一齐努力啊呢啲啦，就好似一把小小嘅斧头，斧头啊都系一个嘅武器啊。佢虽然细，咁但系如果用佢去到劈树嘅话咧，劈一下两下唔得嘅，劈够100下、200下、500下、1000下，你又发觉。佢真系可以能够咧劈咗棵树落嚟，所谓刀仔又锯大树，小斧头都一样劈到一棵巨树。好多嘢、好多事情或者成功嘅秘诀，都系靠点点滴滴去到做完又做，做完又做，先至可以得到成果嘅。你会唔会为咗就系好快嘅胜利而放弃咗一个长远嘅胜利呢？你谂住好啦。一嘢劈落去棵树嗰度啊！我有个花痕，咁啊叫赢咗。真正胜利嘅人，佢系要先攻欲善其善啊，必先利其器。好好地咧，就系铸造好自己嘅一个武器，然后咧先至会稳阵咁去到出击，从而取得胜利嘅。拥有嘅仲要系一个坚强嘅意志，咁咧就可以战胜你成日都话嗰啲唔好运啊、bad luck 啊。我哋尽量咧都唔好去到俾身边一啲少少嘅难关同挑战影响到我哋追寻胜利嘅一个小小梦想。今日你要准备好嘅武器系啲乜嘢呢？我叻啊！我准备咗对蓝队啊 ！boom boom boom！ 希望大家今日工作一切顺利。 你为何这么感慨？谁都不要爱，怕输给恋爱。年轻的那副探险心不在，但爱就如行船，就是有风有浪才精彩。就是孤单太耐才出海，为什么失恋过一听见海，头亦没发胎，我都死过有活。像个男女用尽了所需，尚未有港口拍进去，水手都不怕累，奋勇对着无边海水，样样泛昂昂然尽办法搜索下去，撑过去，明天我将跟最爱避世安居，雨大浪大我们仍然浮浮沉沉爱海里捞个伴侣，你从湖海中隐退，人家都说你怕给他远距，情愿给发觉老死于家里，若这是场谣言，就别再隐衬着大风吹，寂寞的心马上来归队，为什么失恋 怕水，谁知道气算，永不知道美与坚碎。像个男女，用尽了所需，尚未有港口拍进去，水手都不怕累，奋勇对着无边海水，样样泛昂昂然，尽办法搜索下去，撑过去。明天我将跟最爱避世安居，雨大浪大，我们仍然浮浮沉沉爱海里，留个伴侣。尽了所需，尚未有港口拍进去，水手都不怕累，再接再厉桅杆高举，沿途谁寻回谁，命运里失散伴侣，一对对从此会光辉隐退，避世安居。那年是岸，那年回航，全船人来到这里，无以后退。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神厨房、娱乐崔自由、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虽然东京奥运已经完结啦。不过好多人呢依然有一种运动的热潮、哦。競步虽然呢就不需要特别的场地，动作亦都比较简单容易做。连脊医都说競步是可以避免对下肢造成过度压力，属于男女老幼都适合的运动。但是过往亦都有好多新手在网上面自学，用了错的姿势来到连续训练。结果呢就造成一些可能会长手尾的痛楚、哦。根据競步的规定，运动员向前移动的时候，身体是不可以腾空的。前脚的脚踭着地之前，另外一只脚的脚尖亦都不可以离地。所以膝关节支撑身体的时候必须要伸直。有注册的脊医就说，相比起跑步，競步时运动员下肢所承受的压力其实是比较少的，这样就可以避免了因为运动而劳损引致的膝头哥痛，亦都有助于训练下肢肌肉和平衡力，属于良好的带氧运动，有效消脂和改善体重。所以正常的情况底下，一般无论是男性女性或者任何年纪的人士都可以尝试的。不过亦都有一些小 tips 要教一下一些新手、哦。首先初期学习的时候最好呢就不要自己一个人练习，可以的话应该要找一个教练作出适当的指导。另外建议呢由低难度的平路练习开始，千祈不要一开始就挑战长时间的競步，或者是上斜、落斜等等的难度，这样就会很容易失平衡，或者对身体的关节造成劳损了。其次选择合适的衣服装备亦都是必须的，练习之前或者之后都一定要做一些热身的运动，或者是缓和的运动，等自己的肌肉好好地适应一下。最后如果在练习的时候出现持续的痛楚，就一定要即刻暂停训练了。过往曾经有人试过无间断这样练习，可能没什么运动的背景了，自己在网上学习了競步之后，结果就造成了肌肉的拉伤和劳损。其实这些耗损都可大可小的。所以脊医就说了， 患者如果本身是没有运动的习惯，其实做一些基本动作的协调都可能有困难的。密集式的训练如果感到痛楚亦都没有去求医的话，就可能会出现长时间难以根治的严重痛症了。虽然近年有不少的运动都成为了热潮，大家呢虽然没有运动底子，但是都会有一股热血，好想试下踊跃尝试。不过这样可能就会相对地增加了受伤的机会了。记住啊，进行任何运动都好，都一定要有专人的陪同和指导。尤其是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而又不是经常运动的你，可能呢肌肉或者手脚的协调都不是真的那么好的咋。反应亦都未必够一些标准的运动员快。所以千祈不要自己乱咁在网上看短片就胡乱尝试。否则引来的后果可能可大可小的。不过如果你都是一个坚持想试下做运动令到自己身体健康一点体格强壮一点的话，我都想跟你讲一句，要慢慢来。虽然节奏可能要慢一点，步伐亦都要减慢一点。不过如果持之以恒又有这样的恒心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爱恋没经验，今天初发现，要共他见一面，那份快乐太新鲜，我一夜失眠，仍只心里言，问为何共他见一面，像似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痴恋，那刹那接触已令我都癫，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错 同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第一线，星期三神光成语百科。 早上嘅6:23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哎，有雷暴警告喎，咁啊，暂时就去到早上嘅7:00啊，吓，咁啊，转头睇下会点啦。今日朝流早晨光成语百科，东汉末年嘅时间，哇，曹操啊厉害啦， 率领军队追啊追啊，追住马超嘅军队交战啊，嘣嘣打打杀啦杀啦咁样。马超咧就凭住自己嘅战略上嘅优势，地理上边嘅唔错嘅位置啊，于是乎咧都知道自己输硬，咁但系觉得啊你又咬我唔到噃，哈哈。于是乎咧就走过去咧派使者同曹操咧就话到嗱咁啦，讲和，各地讲和，我话俾边度边度嘅地理，咁你就走啦，啊你就唔好打啦呢场仗，打和。曹操就制唔制？阿曹操话：哎 ，OK， 咁啊都唔错啊，咁啊大家最紧要开心啫，有块地都好啊，种下嘢咁啊，国泰民安，唔错唔错唔错。不过原来奸狡嘅曹操只系表面上顺从佢哋，系要令到对方毫无防备之心，暗地里佢继续咧就系增加自己嘅兵力。曹操甚至乎同附近嘅将领讲啦，我咧就只系求其应承住佢，转头我哋就要迅雷不及掩耳嘅速度，将马超杀个措手不及。哦，大家都知道咧，曹操啊，绝非泛泛之辈，讲得出就做得到。估唔到啊，曹操只系事隔几日，佢就已经真系迅雷不及掩耳。快到咧，马超啊都未准备好要防守，就已经俾佢攻陷咗。好彩马超自己走得甩。迅雷嘅意思即系解作猛烈嘅雷，嘣嘣，快如闪电。有阵时行雷咧，我哋都试过，嘣嘣一声咧，都未揞得住只耳仔，就已经俾佢嘣咗啦。你又想象得到个速度到底有几快啦？迅雷不及掩耳就是比喻某一些事情动作一定要快，奇兵就会有奇迹啊。动作来得快来得突然的话，就会令到人哋防不胜防，好快脆就可以收到胜利的效果。今天的你在工作上会不会用到迅雷不及掩耳这一招呢？哈，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万里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牺牲是荣耀回归了心神，向前冲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配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人情动身，午夜时牺牲是荣耀回归 早上嘅六点半钟啊吓，一首嘅作品张杰《向前冲》。转头翻嚟嘅就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杰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呢？ 娱乐崔智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世界衛生組織再次對新冠疫苗在全球分發不平衡的問題發出聲明。世衛助理總幹事艾爾沃德說，全球有20個有權力的人可以解決這個可恥的情況，希望他們可以站出來承諾在9月底前解決問題。艾爾沃德說，這20個人包括最大藥廠的負責人、訂購大部分疫苗的國家領導人以及生產疫苗國的領導人。他又警告，如果阻止窮國獲取疫苗，只會令到疫情比現在更惡劣。世衛希望在9月尾全球每個國家都有一成人口注射疫苗。世衛早前亦都要求富裕國家暫停注射加強劑計劃，先協助窮國的人民打第一針。非洲尼日利亞由於疫苗用盡，被迫中止注射疫苗約一個月，其後獲得美國運送400萬劑莫德納疫苗，可以在下個星期一恢復注射疫苗。立陶宛國會表決通過在接壤白俄羅斯的邊境修築圍欄，阻截伊拉克人、阿富汗人和其他非歐盟人士非法進入立陶宛。今年以來，超過4000名非法入境者由白俄羅斯進入本身是歐盟成員國的立陶宛，數字創下新高。立陶宛官員指責白俄羅斯安排有關人士坐飛機到白俄羅斯，再送他們到兩國邊境。報道說，立陶宛因為幫助白俄羅斯反對派人士激怒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因此白俄羅斯安排非法入境者湧入立陶宛作為報復。白俄羅斯否認有關指控。歐盟六個成員國致函歐盟行政部門，要求遣返申請庇護被拒的阿富汗人，認為不遣返避難者會發出錯誤信號，促使更多阿富汗公民離開家園前往歐盟。奧地利、丹麥、比利時、荷蘭、希臘和德國在信函中表示，歐盟委員會應該加強與阿富汗政府的談判，討論已經入境歐盟的阿富汗人怎樣返回阿富汗。由於各國軍隊陸續撤出阿富汗，六國充分意識到阿富汗的敏感局勢，估計有460萬阿富汗人已經流離失所，促請歐盟加強與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國的合作，研究為阿富汗難民提供最佳支持的可行方案。歐盟委員會表示已經收到六國的信函，並將適時回覆。歐盟對外行動處對謝倫伯格案件中在中國地方法院的裁決表示關注，呼籲寬大處理。中方堅決反對歐方的聲明，強調絕不接受。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說，加拿大公民謝倫伯格參與有組織的國際販毒活動，夥同其他人走私冰毒，案件有關程序完全合法，證據確鑿而且充分。發言人強調，中國司法機構對不同國籍的罪犯都會依法處理，中國法律保留死刑，同時嚴格控制死刑適用範圍，對危害極其嚴重的毒品犯罪適用死刑，有利於震懾和預防毒品罪案。中方促請歐盟切實尊重法治精神和中國司法主權，停止發表

佢係有得 touch screen 嘅，佢可以撳落嗰塊鏡度，咁佢咧就可以揀好多個程式，譬如你話減肥嘅瑜伽啊，或者一啲帶氧嘅運動啊咁樣啦。咁你揀完個程式之後咧，嗰塊鏡咧就會有嗰啲人咧，即係即係同你對住望嘅時候咧，就會有個人教你做嗰啲動作咯。 嗰個係真人嚟㗎。 真人嚟噶，就好似咧，仿佛你平时会揿开一啲频道去学做瑜伽或者学做运动咁样样啦。佢咧就将呢个程式咧摆咗喺块镜嗰度，好似有个电视机咧摄咗块镜里边咁样样。咁你咧就可以一路睇住嗰个人教你做动作啦。咁然后你又可以对住块镜做啦。咁块镜又照到你啦。咁最后咧喺块镜嗰度咧，仲会显示，譬如你做完呢个程式之后咧，消耗咗几多卡路里啊，你个心跳率系几多啊咁样样。不过最恐怖嘅地方，我觉得咧就系嗰块镜咧就会有其他嘅人样出现到， 嗰啲九唔搭八嗰啲啊？ 唔系啊，咪就系教你做运动嗰啲人样咯。 要边度咁多人啊？我得一个教练啫嘛，咁其他人样系咩嚟噶？ 冇好多人样，系有教练嘅人样咯。咁但系你唔同程式咧，就有唔同教练嘅。 哦。 咁所以你行到唔系去块镜嘅时候咧，就唔系斋照镜啦，就真系有人喺块镜里边咧反射咗出嚟咯。 好似鬼影嗰啲，我觉得。 其实几惊噶，即系如果你唔记得识个 program 嘅话咧，即系夜晚经过，咦，都有人喺里边嘅咁啊！咁但系 见到个人喺度跳绳，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佢就好似仿佛将一个电视机，即系平时我哋咪会对住电视开啲片嚟学，即系一路睇一路做嘅。咁佢咧就将类似嘅嘢咧就摆咗喺块智能镜嗰度，咁你就可以对住块镜一路跳咁样，一路喐咁样，咁啊有个人咧，好似喺你面前一对一咁教紧你咯。 嗯，喂，佢咧除咗系会好似一对一咁教我之外啦，会唔会做到个效果就系、是，例如佢教我拉筋嘅咁样啦，瑜伽咁拉筋啦，跟住我咧就喺个瑜伽毡上面咧，我一路做紧一啲好古怪嘅动作嘅时候咧，佢又同一时间佢又做同一个动作，系要做到我同佢嗰个身体咧。是可以好似同一个倒模咁样，跟住先至会唔会系又可以做到咁样嘅咧？佢 哇，我又唔知道、啊，因为我就冇买到呢块镜啦，因为呢块镜咧，我上网睇咧都四位数字嘅，即系个价钱 美金啊。 唔系，港币啫。咁但系你讲嗰样嘢咧，就有啲似嗰啲游戏机咧，游戏机嗰个 系啊， 即系动感游戏咪咁咯，即系你只手或者你条腰要对翻边一个位，咁佢先至俾你通过咁样样噶嘛。 系啊，所以我就睇下佢会唔会咧，系将游戏机嘅 concept 就放咗喺我同个教练要直头成个动作好、哦、对称啦，跟住咧先至会叮叮咁啊，可以过关就换第二个动作啦。 我谂如果去到咁精准嘅话咧，佢就唔止四个位数字啦，价值 好贵啊！呢啲同埋咧太惊啦，留翻俾其他人买啦。 不过都几搞笑，即系喺即系呢个科技发达，而家大家好中意做运动嘅年代咧，就有好多呢啲新产品出现咗咯。 咁大家可以揾下睇啲咩产品系啱自己啊，喺屋企都可以做到运动，又唔使系啦，又唔使惊人多聚集啦，系咪？咁又唔使惊受天气影响，都可以做到运动，呢啲都系好方法嚟嘅。 好啦，咁啊，转头再见啦。 好啦，一阵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好，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百科，咁啊，同大家讲下一样，现代人都几可以话九成嘅现代人系用紧噶啦，呢个系咩嚟嘅咧？就系、是、叫做 WiFi。今日 WiFi 就成为咗我哋嘅日常，可以话必需品啦。即系无论我而家喺电台直播室入边，或者我喺屋企，我去 cafe 嘅。坐巴士都有免费 WiFi 可以帮我上网、哦，有啲嘅地区啦，佢哋更加 WiFi 咧，即系喺佢哋自己身处嘅地方更加咧就系全线啊， 即係叫做免費提供俾大家用。咁但係有幾多人呢就了解到佢嗰個發明同埋起源呢？因為佢叫Heidi 嘅女性啊，咁佢都已經誕生咗超過100年㗎啦。佢唔單止呢係一位呢就係女性，女性嘅意思即係話係荷里活美國嘅一位嘅演員啊，女演員，更加呢就係一位發明家。佢改良咗呢就係無線電跳頻一個叫做技術啊，成為咗呢就係 WiFi 同埋之前曾經出現過嘅 CDMA。CDMA 嘅技術呢，咁我哋喺星期一嘅 KOL 上面啦問過 IT 嘅阿圖啦。啊 ,CDMA 呢都係一個 2G 嘅技術嚟㗎，咁今日就去到 5G 啦。無線操控裝置呢點樣去到面世呢？原來就睇返上世紀40年代嘅時間，呢一位嘅女士啦，咁佢就提出咗一個理論，佢就話到啦，改變鋼琴嘅按鍵噔噔噔噔嗰個噔噔噔噔，就能夠改變個聲音。係啊，冇錯啊。於是乎佢就諗啦，點樣可以改變無線電信號嘅頻率？佢估計都應該可以改變埋嗰一個嘅信號嘅，咁如果不停咁樣隨機改變呢啲信號嘅頻譜啊，就會諗啦。如果係用喺軍事上面嘅敵人嘅干擾影響咧，就會減到最少呢個概念。於是乎咧，就諗下諗下，將好多咧叫做跳頻擴頻技術嘅一種嘅新嘅技術咧，就發明咗出嚟啦。於是乎呢個技術喺今日嚟講，我哋就會叫佢做 WiFi。好啦，简单啲嚟讲啦，其实佢有一个咧就充满住军事常识嘅女演员。如果唔系佢，我哋今日嘅 WiFi 咧就不能够面世。WiFi 咧仲可以咧就延伸到好多唔同嘅技术嘅，咁但我哋今日咧用嘅就系将呢个 WiFi 同电子器材连结，例如我哋而家用手机，只要连结到屋企嘅一个 WiFi 系统，咁佢亦都可以咧启动埋我哋屋企嘅唔同家居电器，所以话咧系真系对我哋嘅日常生活有一个好大嘅帮忙噶。你嘅屋企会唔会都有 WiFi？还是你家的 WiFi 和我家的都是一样，喂，耐不耐又会跳一跳断一断，要想想办法解决一下呢。 每天充满经验，在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味觉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 释放的还不够， 画面在流淌，音乐它发着光， 想放松心跳，聆听心跳呢喃， 像微星状和你一样， 天没亮人思想就是放飞向月光，偷偷摘下远方放在我的床，别怕当心在慌，我的头在你肩，新鲜感醒来都在， 每天充满经验，在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味觉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变微甜， My love is so fresh， 我与你想要穿着云朵背包旅行，看着你应该身边风景，放进心里在一起，每一秒都 人品的眼光，早已拥有小厨房的独家秘方，不再需要他们所谓欣赏， 我只要快乐至上，自由的注定方式我来定义，要什么目的，遇见都是注定， 曾经也对未来感觉过迷惘， 过迷惘 是你让我找到了我， 找到了我， 我明天将抵达任何地方，星光闪烁 ，Keep it all the way， 这颗心为你跳， 一直品尝这滋味， 快抱紧我，你会知道，时间太多，也不要再错过，今天。 Crystal Flash 容祖儿。 我是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有我哋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喺度，你好啊 ，Circle。 早晨啊，小白， 系啊，早晨啊，咁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减下压咧？咁啊，叫做嗱，奥运都啱啱完结咗啦，咁啊，大家都可能即系开始个人咧就冇乜咁，系啊，冇乜咁多心去做运动啊，咁啊，做运动可以减压噶嘛，咁啊，而家大家可突然之间可能少咗做运动嘅时候咧，要谂下计先得啊 ，Circle。 是啊，咁我哋回归办公室啦，我哋同我哋嘅办公室重新去建立一个关系啦，即系好嘅关系同感情啦。咁咧有几个方有我今分享三样嘢啦，就系、是、我哋喺办公室嘅时候咧，要唞一唞啦，要休息下嘅时候，点去帮到手啦？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就系咧喺点样去布置简单又唔影响别人嘅时候咧，点样简单布置自己个位咧，加添一啲绿色。嘅植物啊，建构一个自己绿色嘅工作位置啦。咁咧，我自己有两个植物咧，就系、是、近年咧都有放喺我自己台头嘅。嗱，第一咧就系、是、有研究都话啲绿色嘅植物可以帮手吸走一啲嘅唔好嘅物质啦，因为我哋对住好多机器啊嘛，即系虽然唔知得唔得都好啦，摆喺度我望到佢绿色，即系有个植物喺度咧，我都会舒畅一啲。 心安理得都好啊，系咪？ 系啦，咁咧最近咧，即系近年咧，发现咧有一样嘢咧叫空气草，即系懒人之地。 哦，我有，我屋企有啊。 不过咧，其实我都仲死过一次，就系咧，因为系要极懒人先得噶，因为我啲勤力嘅咧就系、是。会有啲咩要留意呢，就原来佢係需要成日呢淋水㗎。 係啊，因为你淋得多佢。係啊，同埋呢佢基本上佢可以喺大自然嗰度呢吸收啲水分㗎啦。不过如果 係 啦、啊、如果喺呢一个office 嗰度种植嘅话啦，咁啊 office 因为有冷气啦。咁所以咧，同喺室外種植嘅時候啦，佢需要嗰個水分可能會多翻少少啦。 咁當然啦，如果你去到一啲嘅植物鋪頭，你可以請教一下老闆。我當時都係咁樣嘅，即係喺室內嘅時候係一個星期噴一次啦，同埋因著嗰一個品種，佢需要幾耐可能噴一次水。 嗯， 因為佢其實都好方便嘅，佢拎住一個，我成日覺得佢好似個小型，我買嗰只都好似小型，好小型掌上嘅蘆薈咁樣嘅，仲可以咧幫佢美化一下咧，因為我見到有啲籃啊，可以掛喺某啲位，或者你可以環保啦，即係廢物利用，用一啲會唔會飲完嘅杯啊，靚靚，可能有時啲透明嘅器皿咧，裝住佢又得，係啦。咁你可以即係呢個，因為咧比較容易打理，同埋咧嗰個空氣槽咧都唔同顏色嘅喎、 哦， 係啊，我見過有綠色嘅啦，我都有啲紅紅地色，仲有花添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空氣槽有 花。 花 我冇見過喎、 哦。係啦，因為我個棵咧有試過咧喺頂頂嗰度咧標過一個紫色嘅花出嚟嘅，其實都幾又靚。咁、咧，我呢个都系即系第一个点咧，就啊，点样可以帮自己喺工作间嘅时候都增添翻啲力量咧？就系、是、加添一个绿色嘅植物，其中咧我嘅推介就系一个空气草啦。咁另外咧，仲有一个都容易种嘅就系、是、苦味兰啦。咁大家即系呢个系 Circle 嘅推介啦，但系你哋都可以趁机落去一啲多即系花墟啊，或者其他一啲植物嘅铺头咧，都可以研究一下。打造自己一个绿色嘅工作间先， 咁啊绿色工作间就可以帮我哋减压啦。 系啦，第二就系咧就一个系喺 office 咧，我哋即系成日讲话，即系做得耐有阵时，可能赶嘢咧就会即系废枕忘餐对住个电脑啦，伸展运动咧。系即系喺 office 里边培养下感情嘅时候，除咗绿色植物咧，就系、是、有一啲伸展运动咧，要提住自己做嘅。最常咧，我就即系提醒一下大家咧，就要做一个膊头操，就唔系膝盖操，系膊头操啦。咁点样咧？就系、是、你见到自己个零两个钟都好多噶啦，其实一个钟都差唔多咧，你要即系伸咗个懒腰咧做一做咧，你喺自己位又得，企喺度又得咧，就系、是、缩膊啊。 哦，缩骨，缩骨啊，真系 系缩膊啫，呢个系将个膊头缩埋咧，即系我哋成日好似贴住个耳仔，尽量贴住埋向个耳仔，跟住 hold 一至两秒放翻落嚟，咁你就会发现自己个膊头有几紧噶啦。 系个头膊头咧，大部分香港人都系紧噶啦。 所以咧，无论喺 office 又好啦，你坐下车突然间发现自己，咦，不如试下先。 原來等咗喎，咁即都可以喺無論坐車啦，喺 office 啦，都定時咧幫自己做一下一個叫做即膊頭鬆弛嘅呢個運動啊。咁縮一縮膊一兩秒放落嚟做十次，其實都唔係嘥好耐時間啫。咁呢個咧都係其中一個啲幫大家可以減減壓，即係做一個舒緩嘅方法咯。 係，如果你話腳咧，腳有冇辦法可以幫佢鬆一鬆，令啲血液循環得好啲，個人又舒服啲？ 腳咧，其實我就會企起身。 嚇！ 即係呢個都我哋做運動咧，拉筋成常做咧，就係、是、你咪棘起只腳咧，跟住膝頭哥指向地嗰個動作咧、 哦。 其實我就會多做呢、這、一個，即係會坐得耐嘅時候會企起身做呢一個嘅拉筋腳嘅拉筋啦，同、埋腰都好緊要嘅。腰咧就係、是、我哋之前都有分享過咧，就坐喺張凳都好咧，你可以喺張辦公室凳有 pan 噶嘛。咁你可以扭左邊拉住某一個位，即係去到你覺得有拉扯啦，就靜住喺度，大約數十秒， 係 即係翻中間再扭另一邊咁樣啦。這個、呢個咧即係都係我日日都做嘅、 哦， 因為你坐得耐咧，嗰條腰咧真係夾曬，年紀又大啦，係咪？嗰條腰又夾曬，所以定時真係要做一下呢個拉嘅腰嘅動作，同埋又唔使好大動作嘛，坐喺張辦公室凳嗰度咧都可以做到㗎呢、這個。 啱啊！如果大家對辦公室嘅點樣拉筋嘅有啲疑問嘅話咧，其實網上邊咧你只要一打辦，係啊，辦公室拉筋咧就已經可以揾到好多。咁你 office 啱啊，諗啊開入部電腦喺度嘛，開住部電腦。 我就提醒下大家有呢樣嘢要記得要做，如果唔係咧就綁緊膊痛㗎啦。 冇錯啦，咁啊就可以開翻啲咩咩咩 tube 都好啦。咁啊老闆問你做咩喺度睇片啊，你就話我拉筋拉緊筋。 一齊拉，你可以邀請老闆，你都攰啦。 邀請埋老闆一齊拉啊！老闆你都攰啦，呢排辛苦啦，咁啊叫埋佢一齊拉，拉完就大家輕輕鬆鬆啦。 通過 啱好啊，唔該曬 Circle， 拜 拜。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嘅时间嚟到6:56啦。晨光 Coffee Time， 有一个新一代文化协会有冇获得咧？就系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支持，咁啊，今年咧又再度出击啦。有一个咧叫做新一代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计划呢个计呢个支持啦，务求咧就协助青年啊解决咧就初创嘅創業嘅時候一啲資本嘅需要，咁其中佢哋有一個咧社企計劃都幾得意嘅，叫做糕點時光啊，致力咧就保存啊糕點嘅文化，嗱呢個係緊要啊！我自己咧都好中意食呢啲中國傳統式嘅糕點嘅。如果咧你話哇個行業越嚟越式微嘅話，即係第時咧啊，我大咗我老咗咧要食翻呢啲糕點咧，可能價錢又會貴咗啦。多啲年輕人咧對呢一方面有研究或者加以改進嘅話咧，就可以令到呢一種嘅文化美食啊，甚至乎行業咧嘅生態得以健全同埋健康發展落去。受惠嘅梗係我哋啦。因为而家发现好多街边啊售卖嘅中式糕点咧，其实啊原来都系有好多人咧无牌经营嘅。如果能够将佢哋呢一种嘅制作咧就纳入正轨啊，例如喺店铺上面咧好好地出售啊，将佢再改革啊，会唔会有啲人咧又会谂到啊 fusion 一下唔同地方嘅味道嘅？咁啊有传统嘅，有 fusion 嘅，你知啦，味道嘅都系咁样撞出嚟噶嘛，咁啊会令到大家咧喺各方面嘅感觉都会好咗好多啦。啊，呢啲计划除咗有资金援助之外，更加咧就有从事飲食业嘅师傅一对一指导佢哋呢个业务嘅发展啦。即系话有人教埋你做饼啊，有人教埋你做生意，甚至乎话埋俾你听点样大规模生产啊，去到咧就系品质嘅监控等等。咁啊，中意咧做生意或者中意呢一类糕点嘅朋友咧，又可以咧就系从中得益啦。好，时间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7:00啊，转头会分途广播噶咯。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逢星期一至五嘅早上都会陪住大家去到10:00嘅。再提提你啦，出边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系生效嘅。咁啊，先听7:0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二台再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6:00-10:00，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咁啊同各位听众望一望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咁啊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靓靶场，亦都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咁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早上嘅7:09，咁至于塞唔塞车方面咧，今日啊晨光交通天文台有阿 Didi 喺度啊，早晨。 早晨啊，小伯塞噶。 哎呀， 因为有两单交通意外啊。 咁快讲下先。 咁啊，先讲翻喺隧道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方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咧，近住收费广场噶，咁而家第一线封闭啦，咁影响到有少少车龙排翻去红隧嘅九龙出口啊，咁我再讲多次位置啦。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啊，香港去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嘅慢线咧，第一线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咧排翻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出口。咁另外咧，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就开始挤塞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咁两单交通意外咧都影响到路面咧少少塞车 嘅。嗯，咁啊特别系过海嘅朋友啊。哇，要留意住啦！呢、這个红隧， 香港去九龙， 香港去九龙嗰方面啦， 系啊，希望快啲清啦，因为如果稍后繁忙时间咧，车龙会更加长噶。 嗯，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呢个交通嘅变化。 系啊，除咗留意交通变化，小白咧，你知唔知啊？揸车朋友咧，真系要留意交通标志， 梗系咯， 同埋道路标记啊，真系。 系啊， 系啊，有冇睇琴日有单新闻啊？ 边单？ 咧就係講咧，影到咧有一架私家車咧喺將軍澳咧自善街嘅移明村對出咧，駛咗去單車徑啊！個私家車， 哦、 因為我睇到嗰條片啊，哇嚇到我咧都幾驚噶。 其實個司機係唔小心揸咗入去啊。 係啊，佢應該係睇唔到路牌啦，揸咗單車徑啊。 因為單車徑咧，即係我自己喺屋企附近都有單車徑嘛。我見到其實佢喺路口嘅時候都有啲鐵柱喺度，咁照道理嚟講咧。其實一般的私家車就不是那麼容易駛入這個單車徑的， 那就是那個路口沒有鐵柱在這裡，因為怎麼會駛到進去，那麼巧就有單車迎面而過，嚇到呢經常路人都很害怕，剛剛就看到有個婦人就拖著小朋友橫過了單車徑、 嗯、 那你說看到單車看到私家車駛過，那當然很害怕停在這裡，很多人都拍了片所以放了上網我就看到、啊哦、其實真的險象環生， 對啊，駕駛人士真的留意著這些路牌，不過呢真都要再問一下 Didi， 讓 Didi 搜集一下資料、嗯，话翻俾我哋听，其实我有阵时喺夜晚或者下昼啊，基本上咧都会见得到咧，有啲车咧系应该系违法咧，就泊咗喺呢个单车径入边嘅，单车径或者行人路咁样嘅。 系、哦， 咁有啲位置咧，其实你系要拎起啲铁柱先入得入去。 嗯， 咁如果你话咁摆过夜嘅。其实合唔合法嘅咧？ 梗系违法啦， 梗系违法系嘛？ 但系呢啲一定违法啦， 系 啊，你又唔系真系俾你泊车嘅位置嚟噶嘛？你仲特登拎起。个拎起头先你讲嘅铁柱，泊架车去，咁样仲搞得掂嘅、嗯？因为系俾单车踩噶嘛，单车径，系咪先？所以唔可以咁样咯。 系啊。 咁啊，但系我睇到啲网民啲留言都好得意嘅，你有冇睇啊？我好中意睇啲网民留言，好好笑。大地任我行之系列将军澳咁样。啊，总之就引 佢啫。 系啊，都引起好多人注目咯。但系真系我真系，我其实想重点就系话，其实揸私家车，即系揸车唔系私家车，所有揸车朋友咧、嗯，真系要好留意交通标志啊！我又试过单程路咧，竟然见。到迎面有对头车过， 哦系，我都试过见过， 吓到我震我猫王啊，真系好惊啊！ 震个 MJ 得唔得？ 唔使啦，猫王好似我年代啦。 好得，系好啦，讲住咁多先啦。 OK， 唔该晒 Didi， 咁啊，驾驶人士咧都要留意住啊，咁啊，睇路牌啦，同埋一啲嘅。私家车唔去得嘅地方就唔好谂住胆薄胆咁样啊冲上去啊吓，好咁啊。另外天气方面就问阿 O 咯，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点啊？出边嘅天气嗱，雷暴警告取消咗啦，系咪都几好咧？而家 嗱，取消咗雷暴警告啦。咁但系头先我无论系听自己电台啦，以至其他唔同嘅平台啦，都会讲一样嘢，就系话今日局部地区都会有骤雨， 系啊，有仲有几阵雷暴添啊？ 雷暴系嘛？系啊，类似系咁咯。但系咧，有趣嘅就系广播道嘅此刻嘅时间咧，或者天气咧。 哇，天气几好， 会即系呢 啲系咩咧？有太阳啦，咁亦都有啲微风啦，咁系落完雨个地有啲湿湿滑滑咯，唯一唔好嘅地方，其他全部都系啲好嘢。咁我望深啲个天空咧，其实都仲有个蓝天底睇得到添。睇嚟咧，即系呢一刻嚟讲，广播道啊雨过天青啦。不过正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咁啊，天文台亦都讲咗今日早上啦，特别早上嘅时分咧，天气又不太稳定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出门口嘅时候记得带遮啦，咁呢个都系啱数嘅。不过当然啦，趁住依家冇落雨啦，我见到广播道咧放狗啲朋友仔都几多啊吓，好似即系两三秒就有一个主人咧就将啲狗仔咧就放下，咁啊散下步啊咁样，咁都几多人噶，以为成条广播道咁多人养狗嘅咩？原来咁，所以就即系都睇到个情况都出现咗，估计大家都把握咧依家冇落雨嘅时间咧放下狗啦，因为有啲尤其是养大狗啊，如果咧你唔俾佢一个放下狗啊，或者一啲叫做多啲空间去活动咧，其实佢都系成日咧好似好郁闷啊， 系啊， 唔太开心咁， 会有心理病噶，啲狗仔你唔好谂住佢哋冇嘢都有噶，佢哋都要睇下佢哋嘅心理要健康噶。 系啊，唔止人屈喺屋企屈得多，屈出病来啊，狗仔都会啊， 梗 系所以做主人咧都要啊，即系做多啲啦，做个负责任嘅宠物主人啦。好啦，咁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讲。 好，唔该晒。咁详细嘅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早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啊，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今日都会去到32度嘅。咁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都系有骤雨，咁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8度嘅气温，咁相对湿度92%。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咁啊，属于二，咁啊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可以吸啖新鲜嘅空气啦吓。咁啊，见到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示咧，都系又有太阳，又有云，又有雨。不过下个星期三都一个星期之后啦，都可能会变啦，就话天气会好嘅咁样。总之而家28度嘅气温，今日朝头早咧拎定一把缩个遮啊，出门口可能咧会稳阵啲啦吓。早上嘅时间听听晨光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就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头痛嘅问题啦。咁啊，电话侧边已经邀请咗咧就系陈佩斯医师嘅 Terry。早晨，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头痛嘅问题的而且确咧就缠绕咗我哋都市人啊。无论你系翻工嘅、读书嘅，又或者可能你成日做运动嘅人咧，都一样有机会会头痛噶，系咪啊？ 其实系啊，头痛真系好普遍啊。就系前几日啦，咁我有个朋友打俾我就话：喂，我头痛好辛苦啊，点算啊？咁样，头痛咧即系一个好多。都会遇到啦，咁样嗱，头痛好款嘅，有啲咧就觉得个头胀啦，有啲又觉得咧个头好似咧有嘢敲你个头咁样啦，咁其实都有好多款嘅，咁我哋先处理一下啦。如果有急救嘅情况啦，喂，即系头痛可以点咧？咁你有冇咩方法啊？如果平时嘅话， 如果头痛嘅话咧，通常都会可能食下药啦，又或者唔想食药嘅，会按摩下个头。咁希望咧佢可以舒服啲，又或者咧我会走出去一啲人少啲嘅地方，睇下会唔会呼吸多啲空气咧，令到个头痛嘅情况可以减少咯。 系啊，嗱，你嗰个都系好嘅方法嚟嘅，按摩个头。不过咧，我又介绍一个方法更加好啦。 好啊， 系咧一个热敷。好多时咧，我成日叫啲 patient 咧，屋企都有啲暖包嘅，同埋姜茶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头痛啦，离唔开咧，就好似头先你讲啦，感冒啊，所以可能你会食一啲止痛药啦咁。但系好多病人咧都唔想食咁多止痛药，因为觉得食西药都系有啲伤身啦，咁唔想食嘅。咁我哋有啲物理性嘅方法可以解决嘅，咁就系咧嗰个我哋可以热敷条颈啊。热敷条颈，你发觉咧好多时候我哋头痛嘅时候咧个颈会比较紧嘅，咁所以我哋热敷咗嘅时间咧就会舒缓翻。我哋仲可以讲下啦，其实点解会有头痛咧？其实咩叫痛咧？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就系啲气血好唔畅通啊，即系佢唔能够咧去到嗰个头嗰度。咁我哋个身体同个头嗰个桥梁就系条颈啦。咁好多时咧就条颈好紧。好紧啦，好紧，点解咁紧咧？就我哋讲咧，受咗啲寒气啊，成冻亲啊，常见就系感冒啊，冻亲啦，咁条颈就比较紧咯。咁于是影响到气血去运行啦，气血上唔到个头部啦，唔够气血啦，咁我哋就会头痛噶啦。咁所以咧，简单嗰个即系急救方法咧，就系热敷条颈。 系，如果热敷条颈嘅时候咧，我哋应该敷条颈边一个嘅位置咧？ 其实咧，如果我哋一般我哋颈咧就颈后面，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颈头痛咧都可能系咧 頸嘅位置啊，或者係嗰個後枕嗰啲位置會比較多嘅。咁嗰個時候咧，我哋就熱敷喺頸嘅位置啦，又或者係後枕，即係枕住枕頭嗰啲位置都可以嘅。 嗱，咁如果講翻個成因啦，頭痛啦，都市人係咪通常都係翻 office 嘅人先至會頭痛？如果佢嘅工作係經常都要户外工作嘅，又會唔會成日都話啊，我曬得多曬到頭都痛啊？會唔會有呢啲嘅成因嘅咧？ 都會㗎。嗱，喺 office 裡面咧，我常見嘅頭痛嘅成因就係因為我哋冷氣啊。好似頭先講啦，話凍親啊、攝親啊咁樣都會有啦。同埋咧，我哋咧嗰個比較虛耗過度啊，因為工時比較長啊，成日對住個電腦咧，咁用曬好多氣血，氣血唔夠，所以都容易頭痛嘅。休息又唔夠啦，又夜瞓啦咁樣。咁而戶外工作嘅情況係點咧？呢、這個就好明顯咧，就如果曬得多咧，就係類似嗰種中暑嗰個情況啊，即係令到咧嗰個水分唔夠啦，都係有少少即係受到嗰個濕氣啊。咁呢個就處理方法其實都相近嘅，其實都可以熱敷噶。休息嗰個時候係熱敷。熱敷咗之後咧，另外我哋我頭先講啦，我成日叫啲病人咧都會屋企裏面咧有啲薑茶喺屋企開門口啦，因為咧飲薑茶點解會好咧？因為薑茶有薑同埋黑糖啦，其實都可以養翻我哋個脾胃嘅。咁我哋咧嗰個脾胃佢又比較強壯嘅話，就可以處理一下啲濕咯。咁所以咧係作為一個喺屋企裏面咧，即係稍微舒緩一下，喂，譬如夜晚黑發生，第日未有時間去睇醫生嘅時間咧，我哋可以坐喺屋企咧舒緩一下嘅情況嘅。 咁啊，頭痛有冇話邊一種係最嚴重嘅咧？例如前額頭痛、偏頭痛或者後尾枕嘅頭痛咁樣。 嗱，咁就要睇一下嗰個成因嘅。如果頭先講啦啲嘅，譬如感冒啊、凍親咧，其實相對嚟講易搞嘅，因為我哋咧只要即係感冒咁樣處理咗個感冒咧，個頭痛就走噶啦。不過有啲難搞啲嘅頭痛咧，就係啲咩咧？譬如高血壓嘅頭痛，因為咧嗰個高血壓咧長係比較慢性嘅，即係長期譬如受壓力啦、長期休息唔夠啦、長期受寒啦，咁啊導致到血壓比較高啊，啲氣血咧。點解個血壓會高呢？因為嗰個氣血咧行得唔夠順暢，好多嘢阻住佢行得唔順暢，個心咧就會要崩大啲啦，咁所以就會有咧個血壓高嘅情況。咁所以如果呢個情況導致嘅頭痛咧，咁就麻煩少少，我哋處理時就會耐啲啦。 會唔會有啲頭痛咧係特別麻煩嘅、特別痛嘅，要用特別嘅方法先至處理到嘅咧？ 嗱，頭先講咧，感冒嘅即係感冒嗰一啲嘅頭痛，相對嚟講易搞啦，可能熱敷又得啦。譬如我個朋友打電話俾我之後，我就同佢講話：你熱敷飲姜茶啦。咧佢就話真係好好多。咁如果咧呢啲簡單嘅咧都可以舒緩嘅，咁但係當然啦，其實咧就算感冒嚟講咧都可以頭痛得好緊要㗎，可能淨係熱敷咧即係舒緩咗少少嘅啫，所以都要可能要揾醫師去幫手啦。咁而頭先講一啲譬如慢性嘅問題啊、血壓高嘅一啲嘅頭痛，或者係真係好頑固嘅，即係成日都發生嘅，佢係啦，成日都容易好頭痛嗰啲嘅朋友嘅話咧，咁即係話咧佢啲氣血唔通暢好嚴重。咁我哋呢個時候要做啲咩咧？真係要食藥啦，加針灸啦。咁唔可以話唔可以期望話我熱敷就可以解決到，可能有啲舒緩，但係根治唔到個問題，所以一定要去。我嘅方法就係用針灸同埋食藥咯，內服中藥咯。 係會唔會咧？就係話每一年都有好多朋友就會去嗰啲咩天灸啊，做好多呢類型咁嘅嘢嘅，又幫唔幫到解決頭痛嘅咧？ 都可以嘅，因為咧頭痛除咗頭先講咧嗰個感冒之外咧，其實鼻敏感都會嘅，因為鼻敏感咧個鼻好塞啊，或者流鼻水啦，咁佢都會影響咗咧嗰個耳仔啦，咁啊頭啊都會唔舒服嘅，有啲人會耳仔好塞啊、耳鳴啦，鼻敏感會導致到耳塞、耳鳴啊咁樣啦，又或者係頭痛都會嘅。咁而咧呢個天灸咧，其實正正係一個去一個温通嘅療法嚟嘅，咁所以咧佢藉住咧一啲嘅温通嘅藥物啦，去貼我哋啲穴位，令到我哋身體啲氣血運行得順暢，咁所以有助舒緩咧呢個譬如鼻敏感啊、哮喘啲問題啦，都順便咧可以到即係處理埋咧由哮喘啊、鼻敏感導致嘅頭痛咯。 頭先咧，我聽阿 Terry 就講話，如果户外工作嘅朋友啊，有機會咧，即係熱到頭痛嘅時候咧，就盡量用嗰啲温暖嘅方式咧，去到令到佢嗰個熱度咧就可以散走啦。咁但係如果我即係好多人都係一個諗法就係可能敷下冰啊，飲多啲凍嘢啊，其實會唔會越嚟越差嘅咧？ 絕對會㗎，因為咧，當你咧喺呢個户外裏面咧，你好熱啊，好熱嘅時候咧，其實你那個人咧就好似個蒸籠咁樣啦，好熱啦。咁如果你突然間倒啲冰水落個煮紅咗個鍋嗰度嘅時候咧，係會點啊？ 炸 一聲，冇錯啦。所以你諗下，你一覺得好熱嘅時候，你一飲咧凍嘢嘅時候咧，你係會覺得嗰兩秒好舒服之後咧，就覺得突然間好滾嘅個人。咁反而你飲翻一啲咧，係同你體温差唔多嘅，你唔需要好熱嘅，譬如四三十六、三十七度嘅温水咧，其實你個人係好快平定咗噶。 哦，因为我可能又扩张埋啲毛孔啊，令到你嗰啲热咧可以散走咁样，会唔会咧？ 绝对会噶，因为我哋咧中医讲咧汗为心液啊，所以我哋出到汗咧都要心够力先出到汗噶。所以有啲朋友话咧，佢热极都出唔到汗咧，其实代表阳气唔够噶。所以咧，小白你讲得好好啊。 咁啊得啦，喂，仲有一个问题啊，拉屎一个问题啊 ，Terry， 就系咧我成日都会头痛噶，但我头痛成因就系因为屋企啲仔咧太嘈啊。呢啲头痛有冇得搞啊 ，Terry？ 嗱，呢个其实因为你休息唔够啊，因为你休息唔够，我哋休息唔够嘅时间咧，我哋对于咧啲处理唔到嘅问题就会感到好困扰噶啦。我嘅方法就系咧。通常真系唔理，瞓一瞓个觉，休息咗先。我平静咗，我先处理到。如果唔系，我都会发癫嘅，我闹佢哋嘅。 哦，咁啊得啦，下次我个仔搞到我头痛嘅时候，我就同佢讲：而家爸爸好头痛，你俾我快一瞓先啦。咁样 系啊，系一个好方法啦。如果唔系咧，闹咗小朋友就破坏咗个关系，又教唔到佢哋。 好啊，今日朝早学咗好多嘢啊，多谢你 ，Terry。 好啊，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呢？ 娱乐崔智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好，朝早七点二十四分嘅时间啊，早晨啊， 早晨小白啊，喂，讲下呢一个啦，琴日咧都有一段时间落超级大雨，其实近排咧嗰种骤雨咧， 突如其来好大雨， 都唔系你攞遮就搞得掂啊，咁所以有啲打工仔琴日翻工嘅时候啦，特别系九点零十点钟咧落好大雨，成个上半昼咧都系湿住只脚啊，或者湿住件衫咁样，咁啊奉劝今日心机旁边嘅听众啦，可能你都。即係帶多套衫啊，或者帶多對鞋翻公司，點解咧？因為有陣時你估唔到啊，同埋嗱，當然你話有啲公司容許你翻到公司可以換咗隻拖鞋嘅話咧，咁啊 OK 嘅。但係調翻轉頭嗰一樣嘢咧，就係、是、喂，如果唔得咁，你成日咪噏住隻腳咯，咁又好多細菌噶嘛，或者即係自己亦都唔舒服啦。咁所以即係帶多套衫，特別係輕便少少嘅。咁啊，可能老闆會問你，喂，做咩今日著得咁 casual 嘅咁樣？咁你一定。要同翻老闆講就話，喂，揼濕咗啊，冇計啊！你睇下嗰套濕咗嘅衫仲喺 pantry 嗰度啊，即係晾住咗，或者調翻轉頭喺 partition 嗰度掛起咗，咁啊，老闆都會體諒啦，都會明白，亦都會多一個話題啦。咁啊，啲老闆都其實雖然就有陣時會開車啊，或者有司機啊，直情揸到翻公司，佢哋都要體恤民間疾苦噶嘛。咁啲老闆都會覺得啊，係、哦、辛苦曬啦，咁樣啊，不如年尾加人工睇下有冇預埋你個份啊，咁樣哇，落雨。咁大雨都冒雨翻工。 喂，最近咧，我喺屋企附近咧，都见到越嚟越多一个嘅新嘅装置， 系、 话就话装置，但系都系拣楼居民自己整嘅。 系 佢咧就攞住啲桶咧，咁啊放咗喺个巴士站侧边啦。然后咧佢咧就写住一个咧就系、是、雨伞， 系 咁啊俾大家去到无聊去到用嘅。即係你落雨嘅時候咧，就即係緊急用嘅遮咁樣，係啦，即係落大雨，咁大家就喺個巴士站嗰度等啦，跟住咧，冇遮喎咁樣。就喺嗰度咧，可以攞一啲遮， 好好、啊。 即係居民咧自己發起嘅一啲少少嘅叫做擋雨運動啊。 呢叫咩啊？社區 社區力量、 社區力量咯。即係你嗰條村獨有可能小白係咪啊？ 有機會係咯。不過我見到其實唔少地方都有嘅，即係啲居民都會自己發起做一啲嘢， 係 喺個社區嗰度出翻分力啊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都幾好啊嚇。咁、 啊、 我真係見過。 你有冇將自己多出嚟嗰啲遮？因為我哋 有啊。有啊，有啊， 买有好多好多把噶嘛，系嘛？ 同埋咧，有阵时真系嘅，佢哋啲村民咧喺嗰度攞咗把遮用啦，用完之后咧，好天嘅时候咁又要出去等巴士啊嘛， 系系， 摆翻喺出边先，因为大家有个心态就系、是哦，喂，即系啲雨水而家都知道啦，一落嘅时候就落好大啊嘛， 夸张好夸张， 系啊，你话等十分钟咁就冇乜所谓啫，咁或者可能有啲人真系又赶住翻屋企，咁有把遮帮下手，争好远。 嗱、啊，小白嗰啲咧就社区互相帮助啦，咁啊唔知系咪啲 乡村嘅风土人情啊？ 系啊，可能楼下嘅互助委员会啊，或者嗰啲业主立案法团啊，除咗讲加管理费啊，同埋用乜嘢承建商之外咧，都要添置呢啲嘅设施啊。我自己就。 就覺得個社區啊或者一棟大廈都有愛一啲啦，咁大家個感覺都即係唔係自私自利啊，係互助互利咁就最好啦。嗱，講到呢一個咧，其實我最想講，琴日咧落大雨嘅時間咧，我都經歷咗兩次。喂，其實咧嗰啲送外賣嘅哥哥仔咧，其實真係好危險。 哦，係啊， 佢哋應該咧，譬如超級大雨咧，大雨到乜嘢程度咧？如果你係駕駛者，一定明白㗎，就係、是、個水撥咧，校到最快嗰個檔次。 嗯， 即係 啲水就會撥到人啦，咁樣。 即係根本就係大雨到前路都未必睇得清啦。你就算揸住一個四個轆又好，八個轆又好，幾多轆又好，你都揸得好慢啦。我琴日真係見到有幾個咧，呢啲送外賣嘅朋友仔咧。真係完全咧，即係繼續地板有咁樣送外賣咯。 嗯， 跟住佢濺起嘅水花咧，等於一架高速行過嘅跑車咁樣咯。你好少噶嘛？嗱，通常嗰啲大貨車一濺起啲水花咧，佢會冚多我哋架車啦。但係調翻轉頭，譬如你電單車咧，一冚起嘅水花，你諗下佢力度有幾咁大先可以做得到，同埋好容易跣胎㗎。 大家都辛苦啦嚇。 嗯， 今日係8月11日，星期三。农历七月初四，适宜祭祀、出行、作粮、拆卸、修造、动土、起基、安床。 呢几样今日唔使做，可唔可以听日继续有啊？ 唔一定噶、哦，听日你继续听啦。今日忌嫁娶、入宅、开光、掘井。 听日会唔会继续有呢几样噶？ 听日继续听啦。今日都系沙上玩乐日， 无论沙滩或者沙地，我都会尝试喺嗰度休息一下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纽约州州长国务宣布辞职，14日内生效。现年63岁嘅国务备受涉嫌性骚扰女子嘅丑闻困扰，近期面对唔下台就可能被弹劾嘅压力。他發表大約20分鐘的電視演說，重申自己沒有性騷擾過任何人，但是的確在和女下屬對話或者觸碰對方時欠缺考慮。國務說他認為自己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越過界線，但是未意識到這條界線可能已經被重新劃過。他說對早前州檢察部門發表的民事刑事調查報告內提到的11名女子致歉，強調沒有故意性騷擾任何人，如果對他人有冒犯，他願意承擔全部責任。不過國務強調有關調查報告的內容不實，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之下，為了符合紐約州民眾的最大利益，令到州政府運作回復正常，他能夠提供的最佳方案就是離開，因此決定辭職。世界衛生組織再次對新冠疫苗在全球分發不平衡的問題發出聲明，世衛助理總幹事艾爾沃德說，全球有20個有權力的人可以解決這個可恥的情況，希望他們可以站出來承諾在9月底之前解決問題。艾爾沃德說，這20個人包括最大藥廠負責人、訂購大部分疫苗的國家領導人以及生產疫苗國的領導人。他希望民眾、遊說政客和大企業家保障貧窮國家獲得疫苗供應，認為可以帶來安全。又警告，如果阻止窮國獲取疫苗，只會令到疫情比現時更加惡劣。世衛希望在9月底，全球每個國家都有10%人口注射疫苗。世衛早前亦都要求富裕國家暫停注射加強劑計劃，先協助窮國的人民打第一針。 英国单日有146名新型肺炎患者去世，是五个月来新高。至于单日新增确诊个案就有23510宗，持续下跌，比上个月中的高峰单日有50000多宗，大幅减少一半。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新冠疫苗接种速度减慢，为了促使更多人接种，将会要求到室内餐厅出席宗教仪式和参与室内体育活动的民众必须完成接种疫苗，或者要有阴性检测证明。政府会由10月11日起停止提供免费病毒检测，只会为不适合打针的儿童和孕妇等做免费的检测，不愿意打针的民众日后要自费做检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朝早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清丽苑。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清丽苑。咁喺洪隧啊九龙出口，近住收费广场嘅第一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咁但系现场就冇挤塞，经过咧要小心。重复多次咧，就系洪隧啊九龙出口，近住收费广场嘅第一线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咧，洪隧啊港岛入口交通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新墟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沟渠流向大海。 到终于不记得等待，若你再叫我归来，荆棘海能越过就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世外可再爱，情在梦在，一样活在，才智在痛为梦来。 完成了沟渠三部曲，边时又打开了新的一张关于海洋。不过荆棘海顾名思义不是单纯一个海来的，而是比喻着生命中遇上的困难挣扎，最后必须要靠自己去脱离这个荆棘海。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CM Groovy， 监制 CM Groovy 冯咏琪。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泳儿荆棘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帮我运啲砖头同埋竹枝上去顶楼啊，识唔识啊？ 点会唔识啊？都系将嗰啲嘢咧摆晒入个吊重机，然后揿个掣啫。 梗系唔系啦，松散嘅物料咧要先扎好或者装好，仲要留意唔可以负荷过重啊。 吓、啊，咁架吊重机可唔可以载埋我上去噶？ 绝对唔可以啦。系呀、啊，你一定要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嘅二台话你知啦。今集讲嘅咧系物料吊重机安全啊。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七点三十八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90%啊。咁啊，问下欧同埋小白咧，出去食嘢有冇试过觉得喂？你呃錢喎，唔抵喎，呢啲嘅經驗先，你會點做呢？即係譬如嗌到一碟送埋嚟台面啦，跟住你發現同你想象嘅，又或者同圖片你所睇到嘅有啲唔同， 舉手嗌經理咯。我試過有一次咧，即係同啲朋友出去食飯啦，嗰啲 lunch set 嚟嘅，咁啊嗌嗰啲雜錦魚生飯啦，咁啊哇嗰啲魚生。 即係痛過你發眼嘅喎，應該 或者好少啦，好少，即係啲飯好多咯。 啊，真係講到重點啊，係好少啊，即係你每一種魚咧，雜錦魚生啊，求其兩件，跟住啲每一件咧都淨係得個手指甲咁大件咁樣嗰啲咧，你真係要舉手喎。 係， 跟住咧你同佢講嘅時候咧，佢就話係啊，因為而家呢個時間咧 ，lunch 先係咁 嘅，係啊，係會咁樣嘅。但我同張相就爭好遠咁樣，我個朋友講，同張相真係爭好遠。佢話係啊，我哋而家呢個晏晝咧都係出品係呢一個嘅風格㗎啦， 好尷尬，係啊，即係換唔到俾你啦。 係咯，換唔到喎。 咁最後就冇辦法啦。 冇辦法啦，啃咗佢咯。 但係咪因為其實你 feel 到嗰個價錢真係平過平時好多，可唔可以理解先？ 個價錢係真係平咗嘅。 係。 不過我覺得，既然你張相喺呢度咁嘅樣咧，其實你應該係做翻即係都差唔多。我已經唔係要一模一樣。 佢應該括住正價嘅相嚟張。 咁你即係都有啲商品説明啊嘅感覺啦。而家呢個年代， 即係你講開呢個大大小小咧，我有試過去一間茶餐廳咧，唔熟嘅嗰個地方，真係成日落嚟都冇食過嘢，三四點咁，梗係整翻碟乾炒牛河啦，又美又肥，美肥咯。我諗住哇掂啊，今次即係可以一定 豁咗出去啦都。 哇，嗰啲乾炒牛河咧，你諗都諗唔到咁細，我自己嘅手掌咁大。 係咪下午茶餐啊？ 係啊，就係下午茶餐咯。但係你下午茶餐容許到碟乾炒牛河得咁少 咗？你知唔知我試過有一次？ 但我試過幾間都係咁，所以你一講我就 feel 到應該係。 係咪好好食先嗰個？ 唔係啦。 唔係啊，即係佢可能即係。 即係嗰個件頭 三四十蚊咁樣配埋杯嘢飲，跟住你都 feel 到唔會大碟得去邊嘅。但係佢可以寫得清楚啲嘅。 你知唔知我有一次咧，直頭去嗰啲快餐店連鎖嗰啲咧，咪嗌早餐啦咁樣。咁我去嗰度嗌咗份魚柳嘅，咁佢喺度夾佢嗰份魚柳嚟嘅時候咧，我一望佢住，我真係忍唔住同佢講，真係好細塊喎呢塊魚柳， 萎縮喎， 真係好 萎縮， 都未變大人喎條魚。 你同佢講話，喂縮咗，跟住個經理好驚，點 縮咗？問下，冇啊， 唔 係縮碎咗啊， 係縮碎咗啊。 跟住好彩嗰個即係夾魚柳嗰個姐姐，佢都好好，佢話咁啊真係好細喎。 咁呢塊我食啦， 佢即刻拎咗出去就換翻塊俾我。 大型嗰啲快餐店其實呢啲嘢全部都有指引嘅，即係漢堡包幾大，個魚柳包幾。大咁样咁，唔会一个即系特别大特别细，呢个都系关于品质管理嘅一个项目嚟啦。 啱啊！咁啊，今朝早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单新闻啦。咁其实就喺网上面都发酵咗一段时间啊。咁啊，有个香港嘅男士咧就分享，咁佢咧嗰个纯粹出于好意，佢就觉得喂我试过咁样同大家分享一下，等大家唔好中伏咁样。咁但系咧，点不知佢铺完出嚟之后，啲网民就话喂你。唔好咁啦，即系好多时都系嘅。 话佢太 mean 啊！ 系啦，你以为自己啱，仲要分享嘅时候，即系好似记唔记得之前我哋咪话喺酒店咧喺度截人哋洗头水嘅，跟住一摆咗上网之后咧就俾人群插啦，咁样中晒箭啦。嗱呢个男士又系咁，咁啊睇下你哋两个又即系评评理，你觉得佢有冇道理啦？ 好啊。 咁啊话说咧呢个男士咧就喺一间上海菜嘅菜馆嗰度就叫嘢食啦，就喺尖沙咀嘅。咁咧标价就系66蚊嘅呢一个餸，呢、這个餸咧就叫做上海象鴨。 系啦，系啦， 上海象鴨 點都有半隻啦，或者有個例牌啦， 例牌啦，我覺得例牌66蚊例牌， 66蚊係啦，喺尖沙咀。咁上菜嘅時候咧，就用一隻白色嘅碟兜住，咁咧就有9件。咁下面嗰層目測咧，大概有4-5嚿啦。咁上面嗰層咧又係4-5嚿細細嚿咁樣啦。咁咧 就望落去个款咧，有啲似前菜 feel 嘅，即系你有啲似去叫嗰啲醉鸡啦， 系啦，上海牛肉啊，嗰啲 friend 嗰啲咁样啦，有几粒嘅你， 系啦，咁啊一个兜兜住啦， 熏鱼啊嗰啲咁 样咯。嗱，我自己望落去咧。大又唔係大，細又唔係細，即一定就唔會半隻咁多噶啦。但係你話少到得兩三件，佢 因為66蚊啊嘛， 66蚊係啦。咁如果俾著我咧，我就未必會舉手噶啦。即我都會覺得66蚊，佢都唔會俾好大隻你啦。咁仲要尖沙咀咁樣。咁好啦，跟住咧佢就呢位食客咧就舉手咯，就投訴咯。佢就形容佢自己成個過程咧係鬧到佢取消啊！更加好自豪咁样提醒网民咧，就表示喂呢间嘢啊，食肆汤客啊，要勇于提出，大家千祈唔好咧哑忍啊咁样。咁点不知啲网民睇完佢个贴文同埋睇完张相之后咧，竟然大部分都系支持间餐厅、哦。 我都系支持间餐厅、哦。 系。 因为 请讲请讲， 老实讲，佢嗰个66蚊嘅嗰个 size 咧，如果系尖沙咀食嘅话，我觉得真系算系咁 差唔多系嘛， 差唔多噶啦。咁你唔通你即系好似一个想半只鸭俾你咩？亦都冇可能啊。 系，除非嗰啲一蚊 promotion 啫，系嘛？ 系啦，咁佢66蚊佢卖到呢个价嘅话，如果佢食落去又系好食嘅话咧，嗱、如果食落去唔好食咧，我可能会举手。 哦、 但系食落去如果系好食嘅，我又觉得都值啊。厨师 有啲嘢 食 精嘅， 系啦。 多嘅， 冇错啦。有阵时咧食，即系要食啲嘢落去咧，除咗系要填饱个肚之外咧，我觉得食物最重要就系令到我哋有一种满足嘅感觉。嗰、个满足嘅感觉喺边度嚟咧？味道。如果你个味道好嘅，佢一样可以满足到我心灵上嗰个填饱我心灵咧。哇！一定唔會舉手， 即係好似法國餐咁，隻碟就大大隻， 冇錯啦。 跟住嗰嚿魚咧就細細粒， 好細嚿， 佢好好食。 冇錯啦，因為佢用嗰啲法國菜用好多唔同嘅材料去蒸煉咗佢個醬汁，然後先撈落去嗰個細細嚿嘅魚上邊。 嗱，呢個咪期望咯，即係你去食法國餐嗰件嘢好細件，即係你唔會舉手投訴噶嘛。即係點解我食成千蚊嗰嚿肉得咁細嚿啊？咁樣咁，但係唔會啊嘛。咁但係你去到食醬鴨嘅時候咧，突然間呢位朋友仔咧就舉手投訴啦。 係。 不过我觉得个重点咧，就系、是、我唔知道张相有冇即系欺骗嘅成分系啦。即系头先你哋又讲系啦，如果佢张相都系咁久见嘅话咧，咁但系佢冇得即系合比例噶嘛。 即系好似咩落鸡咁样，佢话久见系久见，七件系七件，讲明噶嘛。 系啦，讲到明咧就 OK 啦。咁同埋咧，呢个男士咧喺嗰个贴文嗰度就话佢形容呢份嘢咧就好似 B B 仔个拳头咁细啫咁样。咁不过啲网民就话唔系，我见到你隔篱嗰啲茶杯啊，同埋嗰餐牌咧， 睇到个比例上边唔系真系咁细，觉 得可以接受咁样。咁咧，啲網民就開始講出佢哋即係出街食飯嘅一啲經歷啦。喂，你食米知唔知米貴㗎？而家出街咧，其實食飯都好貴㗎，唔係想象中咁平。 好租都貴啊！即係將心比己，如果我係間餐廳老闆，我都會覺得喂呢嚿真係差唔多啦。 同埋咧，有啲人就話：喂，其實如果你食過啲嘢，你覺得唔抵食嘅。咁你頂籠下次唔去咯咁樣，其實有冇得舉手要求人哋換咧？即係嚟到嚟台面嘅時候，你覺得唔抵，跟住咁你收翻去咯，我都係唔叫啦咁樣。有冇得咁樣做法咧？ 就好似我頭先個 case 咁樣啦，我咪見到嗰啲我自己嚟咗嗰碗飯咧，係啲材料係好少嘅。咁好少嘅時候咧，我都會問一問翻佢。咁佢俾咗個解釋俾我啦。咁我又覺得嗱。我就麻麻地接受嘅，咁但係我都算啦。咁你唔通又要又搞大件事，又要人哋都係打工嘅，或者人哋公司有指引嘅，咁你咪自己食咗一次之後，你咪下次唔好再食咯。 同埋我覺得小白做得都啱嘅，即係你如果覺得真係有啲斟酌嘅地方，你可以反映。 係啦， 你一唔一定要鬧或者一定要逼到人哋去就範咧？ 冇錯啦， 我就覺得未必需要嘅。 反應咧唔一定發爛， 係 發爛咧就輸咗個品。 同埋我覺得你反映完咧，可能嗰個侍應啊，都會或者經理啊，都會同翻廚房嗰邊講，即係佢哋可能會再調節下。喂，有食客曾經咁樣講過，我哋係咪應該即係張相改一改去？又好，或者我哋份量加翻，不过加翻10蚊、8蚊又好，咁样，即都会系一个沟通良性沟通咯，会叫做。 系啊，送多只蛋俾啲下一位客人，咁我都觉得大家好啊件事。如果第日我喺面书上面又见到有人 upload 翻佢嗰个同一个饭嘅。又改進咗嘅，咁我又可以去食翻啦。 係啊，咁啊呢個網民啊慘慘豬啦，即係本身諗住叫大家喂唔好蝕底啊咁樣。 我都係將個票投俾餐廳， 係嘛？ 我覺得餐廳啱啊，因為飲食業真係 好難做啊， 係 啊， 寒冬嚟啊，大佬，你唯一嗰個餐廳可以做就係喺落單嘅時候，真係要叫嗰個侍應同嗰個 叫做落顧客講翻聲咯，即係同佢講翻聲啊！哦，呢個前菜嚟㗎，其實唔多嘅，咁你自己 O 唔 OK 啊？咁樣，咁佢 OK 咪落咯，咁最好㗎啦，明明白白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唯有係咁咯，但係有好多嘢講到咁白。成件事又唔浪漫㗎啦， 係 係啊，成件事就冇嗰種曖昧啊，或者你覺得 期待啊、 期待啊、 幻想啊， 講曬出嚟㗎啦。咁你係咪要講到咁白啊？ 同埋如果部分 正所謂講到明就沉啦。 係啊，即係粟米斑塊咧，其實我哋就唔係用斑嘅。咁我哋本身都會用啲雪魚柳，你 O 唔 OK 啊？咁係咪每樣嘢都要咁樣講？ 都雪咗三四個月㗎啦，至少 係啦。可能炒飯嚟講咧，係啦。如果你唔要青豆咧，我哋唔會俾翻其他嘅配菜你噶啦，你就少咗一樣嘢，你 O 唔 OK 啊？咁樣即係咁樣講咯。 大家出去食多啲，攞多啲經驗啦。 并怎进睡？无处心安，莫重顾虑，记忆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与被咬逝，全副武装，无视解体。但那伤口却像有鬼抛粪底。 12分啊，听紧阿 J 冯允谦嘅《恩爱之罪名》。 嗯，咁啊，同钟哥倾下呢一个话题啦。嗱，话说系咁嘅，咁啊，睇到美国有个报道咧，睇下你屋企有冇呢一饼大任天堂嘅超级马里奥，1985年版咧，就上个礼拜五啊，以天价成交1560万港币， 全新未开啊， 全新未开，零售全新，哇，好夸张啊，千几万饼游戏机大，你点估到 咧？你记唔记得？你哋记唔记得早两日我先至叫阿小白，千祈唔好抌咗细路仔啲玩具。 系啊， 嗱，即刻佢，即刻啊，你抌咗，抌咗冇千几万，一盒啫喎，千几万。 两盒咧， 两盒咧，3000万， 系啊，真系好夸张。十盒咧，3亿噶啦。 你留起十盒，个细路仔18岁可以退休啊。 系啊，一定得啦，3亿喎。 好抌啊，小白。 唔系个重点系你唔好拆开佢，即系买翻嚟嗰啲玩具全部都冇拆开。 所以咧，我哋 好多人都系唔拆噶啲玩具。 但系大人就系啲小朋友嗰啲崩溃喎，喺屋企望住。 买玩具要买三盒。一盒咧就系诶玩嘅，拆出嚟玩嘅， 一盒储嘅， 一盒拆出嚟摆嘅，喐 嘅。 另一盒咧就完全唔拆，我嚟储嘅。 我都认同钟哥嘅讲法噶，不过屋企有冇咁大啫。 嗱，所以你谂下，如果当年一盒嗰个超级马里奥几多钱咧？ 系 你而家一盒咧就帮你回本千几万，你买三盒，你买30盒都翻嚟啦。 哇，好夸张啊！呢 当然系得超级马里奥系咁啫，系 咪？系啊系啊，即系得呢饼带系咁啦。 食鬼有冇咁多钱？ 冇。佢呢个根据内文咁样写系红白机嘅，咁先问下两位拍档啦，中唔中意玩呢一个游戏呢？其实都我细个即系我自己觉得花得最多时间呢，人生花最多时间打嘅游戏排行榜呢，头三位都有超级马里奥。你哋玩得多唔多？即系总之 好少 系咩？我玩Game Boy 就比较多咯，即 系 屋企都有呢只有嘅，系因为你真系去到边，即系搭车啊，随时随地坐喺度饮茶啊，咁都打紧噶嘛。我嗰阵时细个咧，系打到一听到呢个音乐咧，我就好紧张噶啦。 嘟嘟嘟嘟嘟嘟嘟， 系啊，就好紧张。 依家我哼出嚟，你就好紧张。 嘟嘟嘟嘟 嘟咁啊！ 喂，我即刻有画面，有时咧佢有啲关咧系落咗海底嘅，啲水底嗰啲，我好难玩啊。 系咁你冇打打下机嘅时候咧，打到入咗埋行过，见到上面有条水喉咧。跟住自己攞个头顶。 唔会啊，通常打到最起劲嘅时候咧，阿哥就会抢翻。 又系， 你都唔识嘅，咁啊，跟住攞翻嚟。 近呢两日题目都系围绕你哥哥。 唔系啊，我谂系啊，我介 系时候邀请佢上嚟做嘉宾系咪 啊？我都话都唔知阿崔健同哥哥啲咩童年。 系啊，要问下佢阿哥先知道。嗱，讲开咧呢啲 打机咧， 有时有呢个随身打机咧，我记得有个放大镜嘅，特登加落去咧， 有埋个灯噶嘛， 惊坏眼睛啊！即系爹哋妈咪讲。咁我问下钟哥，嗰个年代有冇好沉迷？ 完全冇啊， 系咩？ 完全 搏杀时期啊，因为嗰阵时 唔系嗱，因为都未系住嗰阵时咧出呢、這个超级任天堂嘅时候，嗰阵时因为呢啲机系偏向于贵啊，咁啊冇钱买噶嘛，咁啊何来有得打咧？ 有冇去朋友或者同学仔屋企打咧？我都系噶，我记得第一部我都系黐同学打噶、 啊。好啦，到叫做开始自己做啲暑期工，开始搵钱嘅时候咧。嗰陣時我個年代啊，咦有機鋪啦嘛，啱啱咁我不如落機鋪打啦，仲攞住部咁嘅細嘅機度打咩？所以其實呢啲細嘅機咧，其實啱啱喺我嘅生命裏邊咧。系 流过咗， 流过咗 嘅、哦。有趣、哦，呢、這个真系一个平行时空嚟嘅、哦。钟、哥就系即系头先都讲咗现况，就系落咗机铺打机咯。佢就少玩呢啲叫做随手嘅游戏机。 屋企咧就唔会买俾你玩嘅，冇钱啊嘛。好啦，咁到你自己叫做搵到一蚊嘅时候，我就落机铺啦。我仲点去买呢部机啊？ 系、哦，反而我哋就经历即系嗰个年代多少少。不过我都有落机铺打噶， 我都有， 因为落机铺都系 打翻超级马里奥 啊。唔系有其他嘅，因为对战啊嘛，系 暴力啲嘅。游戏咯，即系呢啲家用机咩叫家用机？即系喺屋企打，爹哋妈咪都唔会太反感咯。你我记得嗰阵时咧，啱啱买第一部嘅家用游戏机，邀请啲朋友仔上嚟打咧，打拳王啊，同埋街霸咧。我妈咧系想熄咗部电视噶， 点解啊？ 血腥， 我 其实都好血腥噶。咩？你嗰个青狼 啊， 飞过去咬人，电人啊，同埋会飙啲血出嚟， 一打输咗咧，系 啊， 就流晒血噶啦嘛。 系啊，同埋佢有一。幕咧，即系街头霸王咧，系要打架车先过到关噶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佢成日都话：，哇，你睇埋呢啲啊！哇，佢首先唔觉得我哋喺度打紧机嘅，佢觉得你睇埋呢啲啊，咁样。 你一陣出街啊，都打爛人哋架車啊，咁樣，即係類似係咁樣嘅聯想。 我對呢啲打擊嘅即係打交嘅 game 咧，冇乜 格鬥 game， 格鬥 game 冇乜大興趣。一來可能打得差啦，即係每一次去街機嘅時候打一個 Street Fighter 咧，你永遠打唔到，即係戳唔到啲勁嘢出嚟嘅。我見到哇，一中突，叫佢哇，佢又叫我。即一定戳到出嚟。 咁你會沉迷啲乜嘢多啲咧？如果係 兩樣，一係就射擊遊戲， 射擊遊戲。 咁跟住之後咧，就係翻屋企玩啊，就玩嗰啲咧，即係好似要解謎嗰啲。 哦，反而解謎，因為有段時間咧都出過類似高達無雙啊，或者咧即係兩隻高達對戰咁。你作為高達迷，點都飛飛閃閃打打，因為街機年代好強烈嘅嗰一種。 玩過一次半次冇乜興趣，即都係咁樣啦。咁另外，如果你大家又記得咧，講開高達，曾經有一次一個年代咧，出過一個好大嘅盒，即係喺街機嚟嘅。你坐咗入去咧，直頭係360度睇曬成個畫面， 好駕駛艙咁。 駕駛艙咁樣，直頭係同高達裏邊嗰個畫面係一模一樣嘅。咁啊，好貴啊！我記得嗰陣時仲喺銅鑼灣， 好貴，10蚊一鋪。 十蚊打唔到一鋪， 應該唔得啊嘛！ 40几蚊一鋪啊！ 哇，仲未貴過頭文字 D， 唔係佢嗰部機咁勁喎， 好勁嘅，因為佢成個360度熒光幕嚟噶嘛，你入到去真係好似揸機高達咁樣噶嘛，我沉迷咗幾鋪，我已經冇玩啦。 幾鋪咁少？幾鋪啊？ 冇啊，清袋啦， 再唱 40几蚊，打幾鋪都幾百蚊，大佬，嗰個年代喎， 一坐低跟住即刻有啲日文同你講， 因為咧360度你完全唔識打，你坐入去咧40几蚊，哦， 死咗， 又死咗，死咗咯喎，使咗幾百蚊咧，我係唔夠幾分鐘，太過分啦，頂唔到啊！即係嗰個入門門檻太高啊！ 不過呢個都係一啲有趣嘅經驗嚟。我記得機鋪就用錢用得多就係氹文字啲啦，即係用好多錢，即係覺得自己都係車手嚟噶嘛，係咪先？又要會佢加入咧呢個入卡嘅元素咧係好難嘅，因為嗰陣時氹文字啲咧一開始即係你打嗰啲初階車咧，佢送張卡俾你，咁你儲分，儲完分之後換架高級車咁樣咯。哇，好難玩！ 我直頭咧會睺晏晝少啲人嘅時候去練咯。 你都話揸車嘅咩？ 係啊，同埋槍咯。 好啊、你有冇沉迷过玩即系好 多嘢？ 你有冇沉迷过玩嗰个跳舞机啊？ 冇啊，因为我惊好尴尬啊！我见到多数都系高手云集，我系啊，所以我话练嗰啲咧都系练下啲枪啊，练下啲。 有冇玩 过 太古之达人咁样？ 咚咚咚咚咚咚打鼓个 系啊！ 但你唔使惊啊，你都一个舞蹈员嚟嘅。 系啊， 30年前你都系赛跑冠军。八点钟啊！ 立陶宛国会表决通过在接壤白俄罗斯的边境收筑围栏，阻截伊拉克人、阿富汗人和其他非欧盟人士非法进入立陶宛。今年以来，超过4000名的非法入境者从白俄罗斯进入本身是欧盟成员国的立陶宛，数字创下新高。立陶宛的官员指责白俄罗斯安排有关人士坐飞机到白俄罗斯，再送他们到两国边境。报道说，立陶宛因为帮助白俄罗斯的反对派人士激怒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因此白俄罗斯安排非法入境者涌入立陶宛作为报复。白俄罗斯否认有关的指控。欧盟对外行动处对谢伦伯格案件在中国地方法院的裁决表示关注，呼吁宽大处理。中方坚决反对欧方的声明，强调绝不接受。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说，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伙同其他人走私冰毒，案件有关程序完全合法，证据确凿而充分。发言人强调，中国司法机关对不同国籍的罪犯都会依法处理，中国法律保留死刑，同时严格控制死刑适用范围，对危害极其严重的毒品犯罪适用死刑，有利于震慑和预防毒品罪案。中方敦促欧盟切实尊重法治精神和中国司法主权，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81， 日元 110.65， 瑞士法郎 0.924， 加元 1.253， 人民币 6.487， 英镑对美元 1.384，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3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1。 日经平均指数报28063点，升17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88美元，卖出1725.84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带正系影响珠江口，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朝早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噶，咁经过小心。就系红隧嘅九龙出口近住收费广场嘅慢线。咁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泳池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虎山道泳池嘅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龙盘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乐队世界末日受欢迎之处，是因为他们的音乐够创新，肯尝试用不同的乐器和舞台背景，营造出特别的音乐气氛和感觉。今次歌曲 Tears 是一首他们希望用音乐制造眼泪，再将情感折射给乐迷去感受。你听到的是他们开朗的一面，还是充满着安慰的情感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Sakanobody Tears。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世界末日》Tears。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早晨啊 ，Kitty 同钟哥，今日咧请我哋嘉宾出场，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啊，不如今日讲下港股先啦，港股琴日都几好啊吓，咁啊升三百几点啦，咁啊亦都咧睇到国企指数都升啊，升185点啦，咁啊港股通咧净买入啊54.84亿元啊，北水主力流入啦，之前咧跌跌不休嘅科网股，报章系咁样形容啊吓，其中腾讯咧就获得31亿到嘅净买入啦，好劲，股价都升5.32% 啊吓，咁啊美团更加升8.几%啊，好厉害啊！咁啊，科技股系咪有一个咧止跌回升嘅迹象啊？以至大市嘅走向系点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详细讲讲佢啦，唔该晒。 好啊，咁啊，其实睇翻琴日大市咧，就来回幅度都犀利，即系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其实之前系跌噶嘛，咁但系其实你来回幅度方面咧都大，咁同埋都睇翻咧就嗰个系。新經濟類股份啊，頭先提到咧，就真係就北水開始咧就流入翻啦，咁所以變咗啲新經濟類股份啦，包括呢個騰訊啊、美團、阿里巴巴弱啲，咁其他嗰啲咧都普遍都 OK， 就算微盟嗰啲都升翻上嚟，咁所以就帶動到個指數方面咧就係、是做翻好啲嘅。不過諗大家嘅而家嘅關鍵咧，或者係忐忑嘅地方就係、是、究竟呢啲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究竟係見咗底未咧？ 咁究竟见底未呢，咁可能真係要睇耐少少先知，係咪呀 Kenny？ 係啦，咁譬如好似即係腾讯啊，或者喺个美团嗰架嘅话呢，其实尤其是腾讯啦，咁就係跌到佢真係呢比较係吸引嘅水平嘅，讲真就。咁所以变咗如果冇新嘅一啲係调控啊或者整顿嘅政策措施出嚟情况之下嘅话呢，其实係真係会有啲投资者觉得心足足呢啲位係即係可以买返。咁所以变咗你见到北水净流入喺啲股份里面嘅话呢，都係琴日係比较积极嘅。 最近呢我有啲唔舒服啊，咁要食药啊。但係每次买药食嘅时候呢，我都会諗下不如唔好买药啦。买药呢就好似俾钱佢赚啊。所以我调返转头不如买佢啲股票啊。 投资医疗股啊。 投资医疗股呢对冲返咁样啊嘛。咁啊所以问你最近呢唯有呢一个新股喎，呢个心伟医疗呢即係超购近60倍喎。佢而家呢啲板块有冇得諗呢？ 其实医疗相关股份呢是 OK 嘅。不过就因为之前呢其实我諗對上個禮拜啦，即係其實就突然間大家又擔心咧，就你知喺排內地方面咧，同民生相關嘅各行各業方面咧，都會有整頓嘅機會噶嘛。咁嗰、那個醫療改革嘅委員會咧，亦都開個會咧，就係、是有提過咧，就係嗰啲醫療費用嘅成本上面嘅問題嘅。咁、所以大家都有啲擔心咧，會唔會有新一輪嘅一個係即係減價嘅壓力走出嚟咧？咁、所以會有少少曾經係跌過少少嘅。咁但係我即係睇翻其實啲包踢股又好啦。 关于 biotech 嘅股份， 器械股都好啦，其实系稳定翻啲嘅。我自己觉得呢啲股咧，其实都属于算咧系呢一排咧，大家好多担心政策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佢系即系走势系尚算系 OK 嘅股份嚟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气氛喺呢个板里边嘅话咧，都还可以咯。 另外咧，问阿 Kenny 呢只中电信啊，今日见到咧有报章啊，写话中电信咧已经还乡啊，加息有股民咁啊，讲到咧呢个中国电信咧高日价回 A 股上市，咁啊内地嘅股民咧非常之热烈去认购啦，中签率咧都不足1%，咁啊亦都有提到咧，因为佢嗰个派息比率咧都好高啊，咁啊令到啲股民咧都觉得好似可以部署下考虑下，咁啊 Kenny 你又点睇呢一只咧？ 嗱，佢份業績其實都OK 啊，你睇到係bottom line 方面咧都有雙位數字增長啦，咁同埋移動務方面嘅收入增長都係有雙位數字啦。咁就我覺得就係類似有少少走咗去好似呢個中移動嗰個情況啦。因為通常呢啲電信嘅運營商方面咧，佢個強項就現金流比較充裕啊嘛，同埋穩定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都會維持翻一個比較穩定同埋好啲嘅派息比率嘅。咁之前就中移動咧就係咁樣行法啦，中電信同埋聯通就因為咧佢哋要係有 5G 嘅 capex 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嗰、那個即係吸引力咧，或者嗰個派息嘅進取情況咧，就冇中移動咁好嘅。但係而家咧，你睇翻中電信嗰份業績嘅話咧，就似乎現金流量咧都係唔錯，都係受惠翻咧嗰啲係即係電信服務上面帶嚟嗰個穩定嘅收入咯。咁所以我諗佢個慢慢嘅走向咧，個趨勢咧都會係近咗中移動嗰啲嘅。 咁以翻一個係即係派息現金流穩定為基礎嘅股份咯。咁好翻好多嘅現錄股價走勢其實。 嗯， 咁可能即係散股民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啦。不過咧要留意，可能之前就要留意啊，因為見到圖表上咧都升咗上去啦， 好多， 係啊，好厲害啊，直情跑贏啦，即係聯通同埋跑贏呢、這個即係移動啦、中國移動。咁節目環節最後咧講埋小米集團啦，琴日雷軍咧就出嚟轟一轟先，話好厲害，即係口出揚言啊，唔係狂言啊嚇，咁啊揚言啊超越蘋果咯已經。咁當然有啲國家方面咧，其實佢嘅手機出貨量咧，即係講緊小米咧，已經越做越好啦。咁啊 ，Kenny 你點睇啊？關於只110小米集團？ 哦，如果你話以量計超越蘋果，真係唔出奇嘅喎，陳總，因為你啲內地品牌手機方面咧，都係以一個數量方面咧取勝噶嘛。但係至於銀碼上面嘅話咧，係咪可以去到蘋果呢啲咁嘅銷售嘅銀碼嘅話咧，咁啊梗有難度啦。不過咧，就其實小米方面咧都成功，就係話咧佢都拓展咗好多高端產品嘅比例。我哋之前喺節目去年都有講過啦。咁譬如雷軍走出嚟做大直播嗰時嘅話咧，其實真係買啲高端手機係買得好嘅。咁依、這個其實對於小米嚟講嘅話咧，佢哋嗰個即係 business model 咧就係、是。配合嘅，因為咧小米方面咧，其實佢哋主力就唔係賺賣手機錢嘅嘛，所以而家佢哋嗰個毛利率都上翻去即係雙位數字啦。之前就好慘啊，得4-5% 毛利率薄利多銷啊嘛，咁啊吸引咗啲人買咗手機之後咧，就用佢哋嗰啲係互聯網服務啊，好似我哋買咗蘋果手機之後咧，咁你一定用 iCloud， 一定用 App Store 啊嘛，你唔會齋一部手機咁用噶嘛，咁咁啊，嗰個即係模式又係咁樣啦，即係話你買一部手機之後咧，就會進入去一啲米粉，咁跟住就用佢啲 service 咧，嗰條嗰個 profit margin 先比較高啊嘛。咁你見到小米係開始做到依樣嘢嘅，同埋亦都係咧，佢成功吸引咗啲高端嘅手機嘅用户咧，就算佢嗰啲家電咧，譬如嗰啲電視嗰啲咧，都係開始做高端啊嘛。咁呢一啲人咧喺個互聯網服務裏邊咧，個消費能力先強咯。所以你見到佢份業績咧，其實毛利率又提升咗啦。第二個市場佔有率又上升咗啦。咁基本上而家全球係排第二、第三噶啦嘛。咁已經係真係有機會咧、就是，即係超越蘋果唔難啦。如果要數量計嘅話就 咁所以咧，散股民可以留意一下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啦。 唔該 Kenny， 拜拜。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学生先有嘅暑假，8月11日啊吓，咁啊嚟紧就即系有啲学生哥啊准备要翻学啦，翻学之前咧就要准备一啲嘢，叫学生资助，咁啊包括书报津贴同埋车船津贴同埋咧上网费津贴啦。嗱，上网费津贴咧，我哋读书嘅年代系冇嘅，因为即系我哋嗰阵时就唔系好流行上网， 都冇上网添啦。 系啊，系啦，咁啊，我唔知小白会唔会都帮自己小朋友申请一下，或者都有冇听过呢一类嘅资讯啊？即系关于 有听过，以前咧我读书嗰阵时候，中学咧一派通告，一开学嘅时候咪派一扎通告嘅，入边又夹咗好多呢啲。如果你要申请嘅，就自己填咗嗰个 form 咧。我睇下即刻睇下有边个可以填，咩车船津贴啊、书簿呢啲，有得填啊，梗系填啦。 系啊，讲得冇错啊。阿 Kitty 有冇申请过呢啲？ 有，好似有申请过书簿津贴。 系车 船 津贴 就冇啦，好似因为车船我住得比较近啊，都冇啊，系啊。 系，我有啲同学仔咧就。读书嗰个地方喺新蒲岗啦，但系住咧住青衣啊，住屯门啊，咁佢哋成日都可以申请到咯。系啊，跟住我就会同佢讲，哇，抢食饭咯咁样，即系同中国一样啊， 唔 系咯，系啊，见到我哋睇个股票 app 咧，睇两睇，喂，抢食饭啦咁样， 即系赚一球啊嘛， 系啊，赚一球咩？一球雪糕系啊，啊，中国你嗰个年代有冇呢啲噶吓？ 我半价证啊嘛， 我 嗰个 半价证， 而家都冇晒呢， 即 系 学生有半价， 系啦，任何交通工具系俾半价， 依家都系学生八达通嘅，即系都我估个概念相同啦。点解攞呢一样嘢出嚟讲咧？原来今年咧，迎来九月嘅开学咧，就将车船津贴啦、上网费津贴啦，同埋刚刚讲过嘅书报津贴咧，都合拼填写一份 form 就得啦。嗰份 form 咧就系叫学生资助计划综合申请表格咁样，即系旧时好似小白咁样讲，哇！一翻到去就派好多呢啲 form， 跟住你就填好多份呢啲表噶嘛。即系九月一号开学嘅时候，但系依家咧一份就搞掂晒。 以前最紧张咧就系快啲攞个学生证先，用学生证嗰个 number 先填到落嗰张通告。 系、哦， 系嘛？ 啱喎， 填咗之后就咩都攞到啦、 啊。 填咗之後有機會攞到。 係啊，係啊，有機會。 人人均等㗎，即係嗰個。 唔係㗎，佢好似按住你嗰個住個區域咁樣。 即係 Kitty 咁樣住得近啲就會少啲。 住得近直情冇添啦。 你明明行路嘅，咁點解你要津貼咧？ 我最記得嗰陣時有個咧比較 mean 啲嘅老師啊，佢成日都話。你哋唔好亂填啊，唔好呃政府錢啊，咁樣啊，即係我好細個就根深蒂固啊。跟住佢仲有一個懲罰嘅後果，會俾人拉噶咁樣。咁我估真係會俾人拉，所以舊時咧都真係如實咁去報嘅，即係你住邊，你咪報翻邊度咯。你明明都唔喺嗰個居住地點嗰度，你報到喺即係赤立角住嘅咁樣，講唔過去啊嘛。 會 check 噶嘛都 係啦，會 check 嘅。咁所以。 住址證明咯， 即係揾人去追查你咁樣， 可能真係有嘅， 實有嘅， 所以千祈唔好呃。 係啊，正所謂咩啊， 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啊！我都係想講呢句啊，係啊，你該申請嘅就去申請，你冇得申請就唔好申請，唔好搞亂啲行政費用啊，即係 有僥倖嘅心啊， 係啦，因為你住喺學校隔離，阿陳小娟， 係啊，你明明住喺樓上， 係啊。 点解你话要搭两个钟头车先翻到嚟？ 点解捉到多啲咧？跟住嗰啲规矩又多啲，系啊，之后又继续捉得严啲，即系成个津贴业俾你搞弯晒啊！ 系啊，希望唔好搞到啦。 任达华又出嚟啦。 系啊， 咁当然详情你上翻呢个学生资助办事处嗰度咧，就会知道更加多，或者上网睇多啲唔同嘅申请嘅条款啦。咁啊，即系表格点 download 啊？你自己睇睇谂谂，或者问翻学校相关嘅专业人员，譬如老师啊，或者校务处有啲职员就会帮到你。 不过咧有啲家庭咧都真系好需要嘅，所以咧千祈唔好 滥用， 唔好滥用。但系亦都如果有需要嘅，亦都唔好漏咗，因为咧即系屋企人赚钱系好辛苦嘅，系啦，有时即系细个啲小朋友咧唔知道，即系佢唔关我事就抌咗先咁样，咁咪几好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八月十一日系一年嘅第22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42日。1976年八月十一号，位于港岛中区嘅香港邮政总局正式启用。现存于中环嘅邮政总局系第四代邮政总局，属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建筑及设备当年耗资4300万港元，楼高5层，地下最低层可供邮政车辆停泊。所有进出香港的国际邮件包裹以及港岛区的邮件都会送到邮政总局处理。邮政总局设有邮政柜位、邮政信箱、邮筒、邮吹囊、邮剪囊等设施，亦是使用率最高的邮政局之一。8月11号出生的朋友拥有寻根究底的强烈欲望，接受生活中的黑暗面，会加以求证及记录事实的真相，选择用有建设性的方式处理相关事情，不太着紧其他人的睇法。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将亲身经历用书写形式记录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数码化世界日益发达，可唔可以取代充满真诚嘅书写信件 呢？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今朝早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私分喺度嘅家电家品博览，由听日8月12号开始，同埋同期年终盛事美食博览咧，会一连5日至到16号喺湾仔会展举行噶噃。今朝早咧，我哋请嚟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就同大家介绍下今届家电家品博览嘅亮点噶噃。早晨 Baron， 诶， hey， 早晨啊，咁今年嘅家电家品博览咧就会有超过150个展商咧，就为大家咧搜罗各式各样嘅家庭电器啦、厨具同埋呢个家居用品等等咧，俾大家选购嘅。咁其中咧，我哋有个品牌专区啦，叫家之选大道咧，就会云集40间参展商啦。咁啊，网罗各种嘅时尚生活品牌嘅，咁好似有日本嘅著名嘅电器品牌啦，同埋一啲欧洲嘅优质厨具品牌等等嘅。咁今年咧就仲有香港家私装饰厂商总会嘅展团啊。 咁啊帶嚟咧一系列嘅時尚設計嘅一啲家私同埋家居相關嘅產品，咁啊啱曬一班咧係追求品味嘅朋友嘅。咁當中咧仲首次有展商咧係會帶嚟呢個寵物家私嘅。咁啊屋企如果有養貓狗嘅朋友咧，記得要過嚟睇下啦。 嗱，抗疫期間咧，大家都好中意喺屋企煮飯仔咁啦。唔知 Byron 咧，你有冇一啲嘅特色廚具可以推介俾大家咁咧？ 哎呀，當然有啦。咁啊，譬如經常下廚嘅朋友咧，其實一定要留意咧，就今年我哋博覽咧會有一款咧係迷你嘅 USB 食物料理機喎。咁佢內置咗一個咧就係高精確嘅傳感器啦。咁可以咧係用嚟碎肉、碎菜、碎冰，甚至咧係可以剝蒜皮同埋打蛋咧，都一部機可以做到噶啦。咁仲可以咧變身做呢個廚房綁添喎，咁啊非常之多功能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展商咧係會帶嚟一款咧全港係首創嘅 IOT 智能防乾燒煤氣煮食爐喎。咁配合咧呢個煤氣智慧爐具嘅一個手機程式啦，咁就備有呢個遙距緊急熄火啊，同埋呢個親友共同監察功能等等嘅。咁亦都有另一個展商咧，會帶嚟咧一款咧係集合咗呢個電焗爐、火鍋、小炒、煎肉盤同埋燒烤於一身嘅呢個可摺疊萬用焗爐。咁咧呢個焗爐係採用一個食品級嘅防黏塗層啦，咁同埋呢個防鏽嘅鋁材質去製造嘅，咁等大家咧都可以用得安心嘅。 嗱，保持家居衛生咧都係我哋日常抗疫重要嘅一環啦。展覽入邊咧有冇一啲嘅產品可以令到大家打掃起上嚟嘅時候咧係事半功倍嘅咧？Byron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咧？ 好啊，咁今年咧亦都喺博覽裏面有個展商咧係帶嚟一款咧叫視覺導航嘅吸塵機械人啊，咁絕對咧係大家可以即係清潔家居嘅好幫手嚟嘅。咁佢可以咧係精准咁樣咧去清掃全屋啦，咁仲可以咧係配備呢個 UV 嘅紫外線殺菌功能嘅，咁嗰個除菌率咧係高達 99.8% 嘅。咁另外咧，就如果有揸車嘅朋友啦，或者係職業司機咧，就可以留意翻咧，有參展商咧係帶嚟一款咧係採用美國太空總署即係 NASA 技術開發嘅一個車用空氣淨化機嘅。咁佢咧就可以咧係殺滅空氣中同埋物件上面嘅細菌同埋病毒嘅，咁咧就保護呢個司機啦同埋乘客嘅健康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參展商咧，係帶嚟一款係智能嘅除菌衣櫃喎。咁嗰個衣櫃本身個設計咧係非常之時尚嘅，咁亦都好具備實用性。咁啊，仲可以咧係用個手機 app 咧就可以控制到佢有個除菌嘅功能嘅。 嗱 ，Byron 啊，我知道咧展覽期間咧都有疫苗嘅優惠啦，係送俾入場人士嘅噃，會唔會都同我哋介紹下咧？ 是啊，没错。咁我哋其实今年嘅博览咧是会推出咧呢个齐心接种愉悦购物呢一个活动嘅。咁我哋大会咧就会向咧已经接种咗疫苗嘅市民咧是送出30,000个咧是免费嘅入场名额嘅。咁當然啦，就為鼓勵大家咧喺非繁忙嘅時間入場咧，咁參觀人士咧係只需要喺平日，即係話8月12、13或者係16日咧中午12点前咧嚟到現場，咁出示佢嘅疫苗接種記錄咧，就可以咧喺會場嘅特別通道咧係免費入場噶啦。咁每日咧嘅名額有限嘅，咁所以係先到先得。咁我哋都鼓勵咧展商咧係為一啲已接種咗疫苗嘅參觀人士咧係提供各行嘅優惠嘅，咁好似有折扣優惠啊、送禮物等等啦。咁有關詳情咧就可以上翻去我哋八月食住買個網頁咧係參考翻嘅。 嗱，咁除咗家電家品博覽啦，同場嘅展覽仲有美食博覽、美酒展、茶展同埋美與健生活博覽嘅噃。再提提大家記得上去八月食住買嘅網頁嗰度攞齊各項嘅著數優惠，入場掃貨啦。至於門票方面只需要25元就可以去曬5个嘅展覽。以上5个展覽連同呢一個尊貴美食區嘅套票都只係40元。詳情可以上去貿發局嘅網站查閲啦。聽日 Byron 都會上嚟同我哋介紹美與健生活博覽同埋其他精彩節目噶，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今朝早唔該曬你 ，Byron，Thank you，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朝中社报道，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英哲批评南韩和美国启动军事演习，认为美韩选择升级紧张局势，可能面临严重的安保危机。金英哲认为，南韩放弃能够改善双方关系的机会，以敌对行为回应朝方的善意，需要为危险和错误的选择付出代价。在美韩一如既往选择与北韩对抗的情况之下，朝方亦都别无选择。南韩统一部昨日表示，北韩未有接听韩方通过联络办公室渠道同东西海军事通讯线路拨打的例行电话。韓方將會密切關注情況，難以確定北韓是否完全切斷南北韓的聯絡渠道。南韓星期二單日新增2021宗新型肺炎病例，是當地出現疫情以來單日新增病例首次是超過2000宗。以首都圈为中心的第四波疫情上个月出现，蔓延至全国各地。全国单日新增病例已经连续35日保持在四位数。另外，南韩军队及医疗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团话，海军一个前往亚丁湾护航的舰队出现集体感染，调查结果显示病毒源头来自西非沿海国家，舰上有272人确诊，感染率高达90%，都是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全部人回国治疗之后已经康复。南韓藥監部門昨日批准國內的藥廠進行新冠疫苗第三期臨床試驗。總統文在寅回應的時候說，現時疫苗只能夠依靠海外供應，因此政府全力支持國內藥廠進行臨床試驗，希望早日投入使用。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总值大约$10,000亿的跨党派基础设施投资法案，法案将会送交众议院审议。分析指获批准的前景不明朗。参议院以69票赞成、30票反对通过基础设施投资 和就业法案。法案包括为现有联邦工程項目提供資金，同時在5年之內新增大約$5,500亿投資，用於修建道路、橋梁等交通基礎設施，更新完善供水系統、電網和寬頻網絡等。在經過幾個月談判之後，白宮與國會兩黨參議員代表在6月底就大約$10,000亿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達成初步協議，並且在今個月初敲定最終細節。投資規模遠低於美國總統拜登在今年較早時候提出的基建投資方案。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2，日元110.64，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幣6.487，英磅對美元1.383，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35，新西蘭元對美元0.7。日經平均指數報28,041點，升153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6.8美元，賣出1,727.82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同雷暴。朝早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 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的快線有交通意外，一帶擠塞，車龍去到威爾斯親王醫院。重複多次，就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的快線有交通意外，一帶擠塞，車龍去到威爾斯親王醫院。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馬會大樓對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水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慢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彩虹村对出。咁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西贡消防局。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就行车缓慢，排到去环宇海湾。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那段比较多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这么久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Kitty 就找你阿张柳影婷，早晨阿张。 Hello， 早晨你好。 是啊，你知不知道很多柳柳粉今朝早呢就食住柳柳粉听你啦。 哦，是啊。 喂，你知不知道今次呢你第一次上嚟呢个环节啦。 嗯。 但是我回想返其实几年前呢有一次呢我是同你好近距离接触嘅。 是活动嚟嘅。 是活动嚟嘅。 嗯。 你有印象？冇理由噶， 有噶， 有印象，唔系喺电台，喺出面噶。 系啊， 嗰时仲未有 Mira 嘅出现嘅。咁， 哦， 你哋啱啱完咗个比赛啦，咁嗰个活动咧就喺中环海滨嗰边嘅，咁就系一个即系饮饮食食嘅嘅， 啊， 一个现场啦。咁跟住咧，但系嗰阵时虽然未有 Mira 啦。但我想讲你哋好似大概八九点做一个表演啦，晏昼十二点呢跟住已经喺度，哇，跟住我就话好犀利喎呢一班人。 嗰次係我哋第一次出即係造星完咗之后第一次出活动囉。 係咪呀， 跟住我哋都估唔到係会现场有咁多人係支持我哋啦，提早咁多。 係係呀。 所以嗰下我哋上到台嘩咁多人嘅。 我想话真係好早囉，因为其实嗰啲活动呢晏昼开始就已经有㗎啦。咁但係你哋就編咗喺夜晚啦。咁其实有几日㗎嘛我啲活动。都冇咁虛撼嘅。咁突然之间嗰日我早返工嘅时候就发现咦咁多人喺度等緊，已經行曬嗰啲鐵馬喺度咯喎！ 好震撼喎， 啊！ 其實由以前去到而家 ，even 我哋出席嘅每一個活動都好啦 ，fans 都好支持我哋，好 support 我哋嘅。即係好似我哋近排有個商場活動啦，佢哋係提早通宵，前一晚嘅十二點鐘已經喺度排隊，我知道。咁所以哇，好！其實佢哋擺喺我哋身上面嘅時間啦、心機啦，都有好多，好多謝佢哋。 係，我都感受到嘅，即係有時。 即係睇嗰啲報道同埋睇啲片咧，我都覺得哇，佢真係好有愛啊！即係對於你哋嗰種，但係嗰陣時咧喺後台我見到你咧，都仲係一個好清潔嘅小朋友嚟嘅。 而家都清潔， 而家都清潔。但係我想講你而家個形象係幾鮮明嘅，即係最近咧，我有朋友啦，咁一排冇見食飯，跟住一出嚟嘅時候，大家就話咦？你整咗我豬頭喎、 啊，係咩？哦，養個頭，我以為係紅色墨魚嘴，因為近排我喺 啊都係、啊， 都喺網上面都瘋傳呢個名嘅。 其實點解嘅嗰個係？ 因為我個唇比較紅啦、啊，即係我唔使搽唇膏就已經本身係比較紅色嘅。 哦，係咩？ 跟住所以大家都覺得我呢個嘴色嘅唇色係好突出咯。 哦， 同埋有少少嘟嘟地嘴。 嘟嘟地係啦係啦，不過而家戴口罩就見唔到啦。但係我有見過嗰張相嘅，係啦。咁你覺得？覺得呢個係對你嚟講一個困擾啊，定係幾好咧？我自己覺得係正嘅、 我覺得都幾好啊，都係一樣嘢令到大家記得我係邊個。 同埋有翻啲血色先咯、啊，最少有啲人唇色好深咧，好似中毒咁樣。 要特登搽唇膏大鑊。 所以你而家個 image 係都幾出嘅，我覺得。 幾鮮明㗎。 係啊，無論係髮型啦，同埋你嘅打扮啦、化妝啦等等。喂，咁嗰一次其實數翻到而家都差唔多，我諗有三年啦。 三年啊，嗰陣係未出道㗎嘛。 咁你覺得呢三年裏面到而家的柳應婷個轉變是不是真的很大呢？除了形象方面， 哇，好大、啊， 好像經歷了十年咁啊，係咪啊？ 因為所有嘢都不同啦，即係當可能我出道的第一年和我出道的第二年去對比，已經是很不同啦。即係我第一年是純粹一個跳舞男團，我自己又本身對跳舞冇乜信心啦，又唔係好叻啦，我質疑自己的第一年入行在 Mirror 的時候， 初初是不是還說你有婉拒過花姐的想著？ 是啊，我有婉拒過的，因為我自己跳舞不厲害嘛、他們全部都跳舞很厲害嘛，所以是一樣我自己不擅長的東西的時候，我就在想我加不加入 Mirror 好咯、去到第一年我加入了，我選擇了加入了之後，跟住之後做一些自己未必是很擅長的東西的時候，就更加迷茫咯、因為我學一隻舞，當他們學一隻舞是可能兩個鐘就已經 pick up 曬，我是要兩個禮拜咯，係啊， 爭咁遠， 係啊，爭好遠，因為他跳咗廿幾年舞嘛，咁我自己我唱咗歌都十年啦，當跟住，所以兩樣嘢係爭好遠，唱歌同跳舞。咁去到而家諗翻起啊，其實一切都即係冇咗以前嗰個階段嘅 mirror。亦都唔會有而家階段嘅自己咯、 即係其實嗰陣時可能係迷茫啲、或者冇咁多信心，但係好彩你就有一下覺得亦都要做，咁就做咗落去啦，咁、樣就開咗個頭。 同埋個表演力咯，即係個我喺舞台上面表演個感覺，一定冇而家加入咗 Mirror 嘅嗰個阿 J 咯。即係如果當我係一個 solo 嘅新人，出咗道，我諗三年啦，都冇而家嘅阿 J 咁好咯。 點解呢？因為你覺得啲團友俾到好多鼓勵你啊，定因為是喺佢哋身上學到好多嘢咧？ 佢哋表演力方面是真的很強的，咁佢哋每個人都有不同擅長的嘢啦，咁同埋 Mirror。短短的三年間裡面，我們經歷了很多的工作，就好像經歷了十年咁樣咯， 但係都戥你哋好開心咯，即係起碼有呢一股嘅推動力，令到你哋即係其實連想偷懶嘅時間都冇，因為都聽過啲好多人講話啊，其實佢哋咧嗰啲期咧排到唔知幾多年㗎啦，咁樣 休息嘅時間都冇 乜偷懶。所以今日能夠捉到你上嚟做訪問咧，都真係非常之幸運。嗱、咁最近咧你就幫一套戲啦，一套勵志電影啦，叫做《媽媽的神奇小子》，咁其實就係、講個故事嘅大綱咧，就係、根據殘奧嘅田徑金牌選手阿蘇華偉咧，同埋佢媽媽嘅故事，去到再改編啊 ，base on 呢個故事咧再寫嘅。咁你咧就幫佢唱咗首主題曲，係啦，就同呢一個兒童合唱團啊，係咪啊？ 香港兒童合唱 團係啦，都好多小朋友一齊唱嘅，其實都唔好笑。我睇個 MV 咧， 係 咯，有啲都係啦，都幾大個噶咯喎。 都開心嘅今次嘅經驗、因為之前我自己其實一路以嚟都好想揾一班小朋友去同我合作，喺我嘅歌曲出現。咁今次終於做到。 點解你會想揾小朋友呢？但係 因為小朋友嘅聲音，我自己覺得係好純真啦、天真無邪啦、好 純粹啦，即係就好似最初心嘅自己嗰把聲音咁樣，即係好似天使嘅聲音咁樣咯。咁我覺得加喺一首歌曲裏面咧，就正正就可以講到最純真又或者最內心最想嗰樣嘢咯。係咁，所以喺呢首歌曲裏面聽到佢哋嘅聲音啦，係一件好感動嘅事。我喺現場拍 MV 嘅時候啦，聽到佢喺後面幫我和音啦，又或者哼住個 melody， 哇！我係起雞皮。 小朋友唱歌係會嘅，有時你睇佢哋參加比賽嗰啲咧，即係一唱你就會覺得哇，好似唱咗入你心坎咁樣。 好感動、啊。係 啊，再加上本身呢一件事都係一件感動嘅事啦，即係套戲又感動啦，咁首歌亦都配合翻套戲啦。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呢套戲就係一套勵志片，或者即係同講阿蘇華偉同佢媽媽之間一啲點樣奮鬥嘅故事啦。 係 啊， 你自己睇咗啦係嘛？同你相似啊？你覺得？ 同我好相似啊！ 點解咧？邊度相似？ 即係佢本身呢套電影《媽媽的神奇小子》啦，其實就係講緊蘇華偉一路以嚟由天生嘅勁聯唔識行路，去到企得翻起身之後再，再參加田徑。跑到步之後攞埋金牌、哦，即係呢個故事已經係好神奇啦。跟住之後到點解同我相似呢，就係、是、因為我自己本身造星嘅初期，我自己係輸咗噶嘛。跟住99強就輸咗，跟住之後好好彩復活入到 Mirror， 入完 Mirror 之後出 solo 歌。跟住一路以嚟，其實我自己唱呢首歌嘅時候咧，就代入 fans 係。我媽媽咁樣，即係好似蘇華偉嘅媽媽陪伴住自己嘅長大。咁我嘅媽媽咧就係、是、劉柳芬啦。係啊，咁如果冇佢哋一路， 但你就有好多媽媽咯。 係啊，我有好多個媽媽啦。係啊，如果唔係佢哋一路以嚟對我嘅 support 啊，無論係近排我演商場演唱呢首歌嘅 live 咧，佢哋全部人都嚟曬支持，跟住好感動啦、啊、嗰、那個 moment， 佢哋幫我見證住，因為我唱電影歌咧係一路以嚟都好想嘅。跟住我終於達到咗呢個目標里程碑嘅時候咧，佢哋全部都喺現場度去見證住我呢件事嘅發生，所以我有好多嘢都好感動，同埋阿 J 嘅呢條音樂道路真係好神奇咯，即係我起跑線同蘇華偉一樣，我自己都係唔高，輸咗起跑線嘅。 邊度係啊？ 因為我唔係一個有錢嘅家庭啦，跟住之後又唔係一個音樂世家啦，由細到大好想接觸音樂，咁但係冇機會接觸音樂，咁咁啱參加到比賽。俾人哋知道我係唱歌，去到今時今日出到歌，喺歌曲裏面 present 到阿 J， 係 咁所有嘢加加埋埋，我自己覺得就係、是、除咗係蘇華偉嘅神奇之路之外，亦都係阿 J 嘅神奇之路。係啊，所以呢次同到電影合作係我自己覺得好榮幸，即係尹志文導演啦，跟住佢話係一路以嚟都有留意阿 J 喺造星到而家，跟住佢覺得。我的道路跟他想講的故事是很相似，所以他特登就找我跟我合作，所以這一切都很感恩。 所以你講到這樣，其實你都應該開一部戲就是都是神奇小子，不過叫做劉 靜婷，我自己做主角 沒錯啦， 沒問題 啦。因為其實我就這樣聽我都覺得挺感動的，是的，因為、我當然覺得去到即做某些事情要大家都得到認同的時候，除了有你本身自己的實力之外，那個堅持很重要，即因為你自己如果冇嗰個主動，根本你就冇嗰個機會咯。即係譬如你唔參加比賽，咁你就冇呢個機會。你唔去應承做一啲嘅工作，咁你又係冇咗嗰個機會。咁然之後就係、是、即係一路一路滾落去噶嘛。 所以有啲嘢其實正正就係整定咯，即係唔應該咁放，即係咁早放棄。即係你輸可能係起跑線輸，但係。你我覺得要找一個自己很想去的最終目標，慢慢向著那個目標去行咯。 係， 你最尾我覺得都會贏在終點。 啊，在我心目中你又不是輸在起跑線嘅，起碼你本身的聲音啊等等，即已經是一些、天賦的禮物嚟嘅。 係啦， 不過你要真的好好運用它咯。咁啊，呢一套戲除了即係頭先你都帶出了整個 message 啦，好勵志啊，中間有很多感動的位咧，我其實好想問。就係阿 J， 你有冇玩運動嘅咧？ 我有啊， 我以前是都是玩田径的。 哦，是吗？ 短跑的，以前小学去到中学的初中都是玩短跑的。 即是100米爆发力的。 100米、200米跳远都有玩的。 哦，那是都是攞奖那些来的，都是风头等来的。 小学的时候是咯，但是去到，因为我去到初中的阶段我是比较发育得迟的。同龄里面我发育得迟。 即是对脚短啊，你觉得。 对脚短啦、啊、是啊，所以起跑上面呢都真的有个输蚀， 又输蚀咗， 输蚀嘅位嘅，咁、所以俾人哋跑得系慢嘅，咁之后就开始冇玩田 径，冇再玩啦。 咁、但系踢以前由细到大中小三开始啦，有踢波咯，去到而家 even 都有踢紧咯。 嗯嗯，所以你诶睇呢套戏嘅时候有冇少少共鸣咧？佢见到佢跑步嘅 都系田径， 系都系田径。 咁冇啊，人哋苏华系劲好多啦，系啊，即系佢本身又高大啦，又跑得快啦。 系，因为大家对于你嘅印象就系音乐，即系好多时就你有好多即系好艺术家嘅感觉噶嘛，但系就冇 运动方面就同我唔挂钩咁样。 睇个样或者同你唔认识会觉得冇乜咯， okay. 但其实系唔系啊？即系而家你会唔会都 keep 住要？因為 keep 翻個外形，所以要做下 gym。 我有做 gym 嘅，而家近排咁都有踢下波嘅。咁、我覺得運動， 你仲有時間踢波啊？而家 可能幾個禮拜踢一次，因為我有對出面嘅球隊，佢哋本身每個禮拜都會踢一場嘅。咁、我 join 到就 join 咁樣嗰啲咯。 OK， 係啊，運動對我哋嚟講好重要嘅。 咁所以我諗好多粉絲都會好關心你哋，即係除咗好想喺現場支持你哋之外，亦都支持你哋作品，亦都好關心你哋平時嘅生活狀況如何啦，即係覺得喂你哋夠唔夠休息㗎，或者有時你哋個樣攰啲，佢哋哇個心都痛埋啊咁樣。咁你而家可以同啲扭扭粉講下你而家個情況係如何咧？即 係前排就會忙啲咯，要做歌，跟住之後又要拍好多廣告，咁但係都抽到時間，即係盡量平衡翻休息時間，因為休息對我哋嚟講真係好重要。Even 因為你休息嘅話唔夠嘅話咧，你係創作方面都會影響到噶嘛。 係， 即係所以而家 keep 住都有時間去 input 自己咯，即係唔係淨係 output 喺工作上面咯，即係可能睇多啲電影啊。 係， 因為我通常創作作品都要睇電影去啟發自己想寫咩題材嘅，咁而家都總係有時間係去做呢啲嘢去 input 自己。 咁大家就放心啦。你睇咩电影多啊？咁 哇，好乜嘢电影睇？我中意睇悬疑啦，一啲思考嘅电影嘅，烧脑嘅电影 嘅，系 啦。咁嗰啲电影往往就可以启发到自己想写一啲咩 topic 咯。我自己做歌最想做嘅一样嘢就系可以透过歌曲去影响到人哋或者启发到人哋咯。咁好似我哋近排出嘅歌曲。即係講一個媽媽同仔仔嘅關係， 係你嗰個 MV 幾正，我覺得 係 啊， 你自己都有擺啲力落去演係嘛？ 我自己有喊噶，要代入中當中喊噶。雖然未去到 MV 咁反叛咯，咁但係我相信有好多社會上面嘅家庭都曾經面對住同屋企人嘅關係唔好。咁你會點樣去選擇？我知道有好多嘢未必講一個對唔住就可以解決曬所有問題。咁但係我希望帶一個課題出嚟，令到你哋可以思考翻自己同身邊屋企人嘅關係或者朋友嘅關係，未必係即時講到一個對唔住，又或者解決曬所有嘢。咁可以啟發到佢哋，就我已經好開心啦。 係，希望大家收得到你嘅 message 啦。所以呢一排咧。幾首歌可以聽下嘅阿張，係啊，咁啊，同埋大家都唔需要太擔心你哋唔夠休息啦，係啊，今日見到你都係精神奕奕嘅，係啦，咁啊，今朝早咧就聽下呢一首嘅電影歌曲先啦，今朝早唔該曬阿張。 不捨不棄地為你燃點了志氣，而無論以往今後，也為你治理傷口。為何多麼艱苦都要全力以赴，為初心歡呼，勇氣才發膚，花一生時間開拓某種抱負。若你堅拒後退，誰仍然無悔，攜同你踏向前，落後未落敗，大步行下去，有耐力後來居上，才算天。 香港街道改名的时候，有时候会依照住附近的植物、明星或者以往的伟人去到考虑街道的名称。不过原来部分街道是依照住街道的形状去到改名的。有哪几条街呢？给一些时间你打开地图找一找，哪条街是跟形状有关的呢？白元浩转头话你知。有一条街是位于观塘的马蹄径，由鸟瞰图所见，街道的形状和马蹄其实是差不多的，其实很犀利的，因为今日我们很容易就会有鸟瞰地图了，不过以前就未必了，可能要行过很多次，或者由以前的机师由高空望下来见到，再告诉当地人听，才改到这个名字。另外一条就是位于湾仔的三角街， 顧名思義啦，呢條街嘅命名係因為街道同莊士敦道以及灣仔道包圍住一塊三角形嘅地段係有關嘅。唔知道你行嘅時候會唔會有留意到，其實佢哋嘅地貌又係唔係真係好似街名一樣呢？暫時講住兩條街名俾你聽先。如果你又有發現特別形狀嘅街道，不如你轉頭話翻俾我聽，等我哋一齊去睇下可愛嘅香港街道啊！ 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就喺新田围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龙尾就喺新田围村。咁而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收费广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封路重开。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就比较车多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新楼街，咁反方向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慢车。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啦沙田入口头先讲咗咧塞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翠塘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都是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啦，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主要都是阻咗慢线啦，龙尾在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是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是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的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定。AliPayHK 拍住相和 WeChatPayHK 就在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更快、更高、更强。这句奥运格言大家都听过，但你又知不知奥运格言现在正式升级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支持东京奥运的同时一起支持残奥，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 投资 O2O。 9:08，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美国方面嘅情况啦。美国参议院表决咧通过$10,000亿基建方案啊，带动市场气氛啦。美股咧都创新高，讲紧嘅就系道指同埋标指啦。但系美债息上扬咧，拖累科技股为主嘅纳斯达克指数咧收市要下挫啦。咁啊，道指有得升162点啦，创收市新高。头先都讲过啦，咁啊，标指方面升4点啊，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咧跌72点啦。睇嚟咧，美股方面咧都有少少阴霾。至于港股啊，当然受到拖累啦，因为科技股下跌啊嘛。你都知道咧，港股成分股入边咧都系啲重磅嘅蓝筹，好多都系科技元素噶嘛。咁啊，腾讯咧有机会睇翻 ADR 咧，下市480蚊嘅水平。今日市况点样走，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系今日嘅代课老师白元浩，或者叫我小白 Sir 都得。 今日星河环节咧就有白元浩变身成为小白 Sir， 咁啊同大家咧就听听专家讲解小一星河嘅问题啊。咁啊喺电话旁边有小一星河专家 Miss Emma， 早晨 Miss Emma。 早晨啊，小白 Sir， 你好啊。咁啊，星河知道咧，好需要 portfolio 啦。咁啊，点样先至可以做到一份好嘅咧？咁啊，今日就要即系向你请教一下啦。咁啊，先讲下咧，就嗰啲相，因为我都有我仔仔，其实今年咧咁啱都系升小一啊。咁啊，系啊，咁啊，所以我都知道咧，影一张靓嘅相咧系好困难。我足足咧，即系差唔多影咗成2-3个钟，我都唔知道叫唔叫做合格噶，因为一张相我都唔知点样可以先至最吸到咧，就系学校嘅眼睛系微笑啊、发型啊嗰啲配搭系点样先至最好咧 ，Emma？ 其实咧，我觉得首先影嗰张嘅即系 portfolio 嘅图个。第一張啦，封面相啦，咁咧其實我覺得個笑容係好重要嘅，笑容同埋眼神係最重要嘅，我覺得係啦。咁其實咧，我覺得微笑啦，同埋個眼神咧一定要係即係正中望住，因為我其實都睇過好多學生嘅相，有陣時可能因為角度嘅問題咧，或者係其實個 camera 可能喺邊個位置，其實嗰啲小朋友可能未必捉到，咁變咗可能個眼神咧就唔係即係最正正中咯。其實要俾到個老師一個感覺就係、是、個小朋友係即係開朗嘅啦，起碼係開懷嘅，同埋咧係正經一啲嘅，係啦。咁當然咧、哦，但係即係對唔同嘅學校咧，有可能有啲唔同嘅即係嘅圖畫會比嘅相咧會比較合適一啲啦。譬如可能你知道嗰間學校係比較係即係傳統風氣啲嘅，咁可能咧你嗰張相就會真係係比較學院風啲啦，可能就真係著個校服係好整齊嘅，咁去影咁就會好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唔係喎，嗰間學校咧比較係崇尚去揾一啲可能比較活潑啊，可能即係更加開。开朗嘅活动啲嘅小朋友嘅话咧，可能咧你会嗰张相一睇落去咧系要阳光啲咁样咯。 哦，咁大家就要按住翻嗰间学校吓，咁啊设定翻自己仔仔女女嗰啲嘅相嘅照片嗰个 style 啦。咁啊可能要影几 set 噶咯，如果你揾唔同学校嘅话。 两 set 咯，系咯，我觉得两 set 咧，一个系传统型嘅，一个就系比较活动型嘅咁样。 系咁啊，其实头先 Emma 都讲咗一样嘢非常之好，因为好多小朋友影相咧。即系老师一睇嗰张相就知道，其实佢唔系望住个镜头，佢系望住爸爸妈妈嘅。虽然企咗喺个镜头侧边，咁嗰个咧就叫做冇咁理想啦。咁啊，尝试咧就叫佢望翻个镜头啊吓。好啦，咁另外就想问一下啦，一般嗰啲履历咧，其实嗰需要嗰个资料要有几多咧？因为我见过有啲做 portfolio 咧，啲家长好犀利噶，佢直头咧系成沓文件啊。幾份報紙搭埋咁犀利嘅嗰啲咩興趣班啊，參加過好多唔同活動嗰啲 shirt 咧，全部攝曬入去，再加埋好多嘅照片都擺埋入去嘅。其實使唔使加咁多嘢嘅咧？ 嗱，其實咧，我覺得咧，首先我哋要從住一個我哋嘅 common sense 去諗先。首先學校咧，每一個學校佢要收你哋啲 portfolio 咧，其實要收幾千份。咁我哋不如我哋諗下，其實係如果以一個正常嘅心態去諗嘅話，你覺得如果你擺咁多嘢入去嘅話，老師係咪真係會每一份都會睇咧？ 佢應該未揭啊，睇第一眼就知道要睇下得唔得，得就會繼續揭，唔得就拜拜啦。 係啦，冇錯。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咧，首先第一點咧，就係每一個學校其實佢當佢出去嗰個 requirement 嘅時候，佢會話俾你聽，究竟佢應該要收幾多嘢翻嚟嘅，係啦，佢期望要收幾多。譬如人哋講兩張 A4 紙，你就兩張 A4 紙；四張 A4 紙，你就四張 A4 紙咁樣。咁就千祈唔好超出嘅呢一樣嘢，係啦。咁第二就係、是我哋其實做嗰個 portfolio 嘅時候，我哋個目的喺邊度？其實就係喺嗰譬如兩頁紙或者四頁紙入面咧，要好快要俾到個學校嘅老師知道，究竟你嘅小朋友同埋你嘅家庭其實係一個點樣嘅一個嘅樣啊，即係譬如個小朋友，你想最想第一件事去突出佢啲乜嘢咧？你想突出佢嘅，譬如話佢係一個好動，佢係一個咧運動係好叻嘅小朋友嘅，咁你可能個主題就要喺嗰度啦。譬如你話佢嘅音樂嘅，佢主要係藝術方面嘅，咁你就個主題要喺嗰度，你要好快咁令到個老師感受到究竟你想同佢講一個乜嘢嘅 message 咯。 哦，即係如果個 portfolio 想表達一個就係我仔仔畫畫好叻嘅，咁起碼你整張相好大大嘅就扮一扮畫家，拎住支筆，咁老師都即刻睇到個主題啦。 是啦，即是同埋可能喺嗰个成个即是 portfolio 嘅设计上面，可能话会唔会譬如话如果你想即是带出佢系画画呢方面有天分嘅，可能你就会围绕住即是呢个画画呢一个兴趣会带到俾呢个小朋友其实一个点样嘅生活啊，佢点样嘅成长啊、学习啊咁。例如佢会专注啦，例如佢会懂得将佢嘅图画去去 present 俾其他人啦，佢点样去演说啦，即是有一啲系从一个嘅主旨点样去可能放射出去唔同嘅一个佢嘅发展嘅范畴咯。 咁嗰啲需唔需要拍片咧？可能有啲学校就会觉得冇特别一个 guideline 嘅，咁家长咪应该自己主动拍咗片，摄埋入去个 portfolio 入边咯。 其實我曾經見過有啲 portfolio 或者佢裏面擺咗好多啲 QR code 啦，就話咧叫啲家啲老師去掃啦。咁 again， 我覺得都係一樣嘢啦。睇幾千份嘅話，老師係絕對唔會做呢個動作嘅。咁所以咧就係啦，唔需要。我覺得係以一個多圖畫嘅多相片，令到個老師好能夠一睇落去知道多啲嘅喺短時間之內。睇到多啲嘅資料，呢個係一個重點咯。 咁圖畫就勝於文字，因為老師真係好忙，幾千份嘅話咧，其實好難逐隻逐隻字攆啊。咁都係靠圖片咧表達，話俾人聽你自己小朋友嗰個主題係啲乜嘢啊。咁除咗即係學生自己嗰個嘅履歷之外，咁有啲家長就話啦：，喂，我家族好顯赫嘅，可能又有好多醫生啊，又有其他特別嘅職業啊，咁樣又有做機師嘅咁樣，感覺上咧好似show 埋自己屋企人嘅成員咧。嗰、那個贏面會高啲嘅，其實關唔關事嘅咧？ 其實咧呢、這個我覺得首先如果係咁講嘅話咧，其實喺嗰個成個 portfolio 入邊咧，其實應該要包括啲咩範疇啦？首先第一樣嘢。好似頭先咁講，我哋要俾到老師知道個小朋友嘅一個即係佢嘅主題係啲乜嘢，佢嘅強項喺邊度。咁呢個就係關乎係個小朋友嘅一個，譬如佢嘅日常生活啦，佢嘅課外活動啦，呢、這個咧就係一定要擺落去嘅範疇嚟嘅。咁但係另外一個好重要嘅範疇，其實就係關於嗰個嘅家。即是家庭生活啦，一啲家庭嘅點滴啦，我覺得係唔係去愛嚟 show 究竟個家世有幾顯赫嘅，但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要 show 到究竟，譬如呢個小朋友佢喺個家庭入面嘅成長，佢有得到幾多嘅關愛，佢得到幾多嘅即係爹哋媽咪有放幾多心思落去培養呢個小朋友，同埋去陪伴呢個小朋友去成長。咁譬如話可能一啲喺屋企嘅story time 嘅時間啦嘅相片啦，可能係一啲家庭去即係出面郊外玩可能以前有啲旅行照片啊咁樣，呢啲都係可以嘅。咁同埋可能咧係究竟爹哋媽咪有冇帶小朋友去做一啲公益嘅事業嘅，即係例如可能譬如賣下旗啊，去幫助啲老人家啊，即係都有啲小朋友會有呢啲㗎嘅上面。其實我覺得呢啲嚟得更加重要過。其实去点样去显示究竟个家庭有几即系系啦宏伟咁样咯。 明白啦。咁有好多家长咧都好希望即系做个 portfolio 咧做得好啦。咁但系学校咧其实有阵时都会要求咧就是、拍少少片嘅。咁我知道其实亦都有好多嘅家长会揾一啲专业嘅公司去到帮手。其实系好事定唔好事嚟嘅咧？ 如果在我的經驗來看呢，其實我就看回過往成功的例子入面呢，其實真的坦白說我的學生就全部都很自然地處理的，就是我見過的學生我都覺得很自然地處理的。因為其實我覺得有時家長有個錯覺，就是覺得我要製作一個真的好像是有一個製作的個心態，就是可能製作一個產品，我是要製作一個短片是要很 perfect 的。但其實呢對於學校來說，其實他的心態就是我只是想因為個疫情或者因為個情況而我見不到那麼多小朋友，我才要去看他一個的 video 的。所以其實有時譬如說小朋友有偶爾有少少可能吃了螺絲啊，又或者可能偶爾有些位置他是需要少少的提示，其實這些我覺得完全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根本呢就是不需要說可能去找一些太專業的 電影製作啊，咁樣就唔需要啦。 係啦，我覺得就唔係咁需要咯。 哦，好啊，咁大家就可以咧就聽一下小一升學專家 Miss Emma 咧，到底呢啲嘅意見可唔可以幫得到你手揾一間咧就係好嘅小學啦嚇。今日朝頭早唔該曬你 ，Miss Emma。 好，冇客氣。 今日又同大家講一下音樂啊。长笛是现代管弦乐和室内乐当中主要的高音旋律乐器。外形是一支开有几个音孔的圆柱形长管。早期的长笛是由乌木或者是椰木制成的。不过来到现代就多数是用金属的材料造成了。例如是银合金、金又或者是白金等等。亦都有表演者会用特殊的玻璃长笛。传统的木质长笛音色的特点就是圆润、温暖、细腻，而现在用金属所造成的呢，声音就会比较明亮了。当然不同的材料长笛完全都是根据演奏者的喜好来到做选择的。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第一线的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邓太的电话。早晨邓太。 哎呀小白啊，早晨啊。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到你了，有啲乜嘢点唱想俾我哋嘅身边嘅人系咪？ 哎唔系，我想讲啊呢个香港啊奥运，即系日本啊嗰度奥运嘅。 东京奥运。 Yeah， 我想讲啊，香港嗰啲运动员啊，付出好多，我好开心咯。 系啊，今届嘅成绩 啊， 非常之好啊， 系 咪？ 系啊，系啊。 你想点样多谢佢哋啊？ 我唔知点样形容佢多谢佢咯。总唔知佢系为我哋香港人争光啊，为我哋香港人付出好多咯。我觉得佢哋好辛苦啊。 咁有冇话边一个运动你觉得最犀利嘅？ 最中意嘅咧就系呢个单车啊，同埋呢个游泳咯。 哦，单车同埋游泳又系我哋香港即系得到奖牌嘅项目喎。 耶耶耶，仲有一个空手道呢个刘慕年系咪叫做？ 刘慕常。 系刘慕常，佢都好威水啊！我觉得佢好威猛啊，好好啊，做得。 系剑击都好厉害啊，系咪？ 耶耶耶，剑击系厉害，佢攞金牌嘛，咩吴家乐咩乐噶嘛，嗰个叫做系咪？ 吴家朗。 系啊系啊。咁有啲咩？佢都系厉害，佢攞金牌啊。 有啲乜嘢特别嘅说话想同呢班运动员讲咧？ 希望佢哋咧以后都要加油啊，加把劲啊，为我哋香港人争光咯。 好多谢你嘅电话，多谢晒，拜拜。 拜拜。每一分，我为了。冲金拼命上阵，奋战过更坚忍，仗义我体温再得分。 星火光照亮每一方，劲敌对阵，每次见证得分，更迈中一心远或近。 Let's go！ 竞赛场里可飞奔，每一分我为了。 九点廿五分，追踪三十一 ，Kason 罗启山，早晨 ，Kason， 早晨啊 ，Kason， 早晨，早晨啊，喂，今日咧咁啊，今晚啊，七点答二咧就可以睇下呢个艺方啊，艺方里边咧就会有好多嘅即系艺术表演啊等等咧，咁可以一身大家嘅耳目啦。relax 下啦，系咪？咁跟住咧就可以睇醫生與你啦。醫生與你咧就繼續講呢個鼻敏感啊，講到鼻敏感嘅第三集啦，咁樣，咁咧就會有啲專家咧就係解釋啦呢個脫脂敏治療，脫敏治療啊，係咁啊，究竟係點樣嘅咧？咁又會透過呢個反覆咧，就係等嗰啲記，即係嗰啲病者咧，就係吸收呢個脂敏源啊。 哦， 即系唔知系咪咧以毒攻毒， 哦，整到佢顺咗就唔再敏感啦。 等佢系啦，习惯下咁样，因为其实都好多系嘅，即系譬如话你去一个新嘅地方啊，都要适应啦，即系适应当地嘅气候啊，咁样好多时咧都会啊，突然之间咧好多唔舒服啊，咁啊，包括个鼻咧就好紧要啊。 嗯， 啊，不过我都即系有幸啦吓。有幸與不幸就係我啲敏感喺地啲地方啦，但有啲朋友咧，即係佢鼻敏感嗰啲咧，佢即係去到一個位咧，佢淨係呻咧就話：，唉、哎，真係想切咗個鼻落嚟咁樣。係啊，即係或者我啲同事咧，佢可能連續即係可以連續打十幾個黑黐。係 啊， 係啊，咁樣咯。 黑眼圈又會勁咯，女仔最怕噶啦。 鼻敏感咧一講出嚟咧，你即刻痕啊個鼻，你知唔知最麻煩就係呢一樣嘢？喂，因為有啲係啊，有鼻敏感，而且即係等於咧我自己皮膚都唔好啦。你突然間講濕疹呢兩個字咧，好似咧咩出係 嘛？ 係啊，我係咁啊，我自己都係咁啊，麻煩啊，真係。 拗呢樣嘢係好奇怪嘅，唔拗開就冇事嘅，一拗開隻手一掂到啲皮膚咧就嚟噶啦嚇。 係啊，跟住拗到流血咯，流血哎呀，跟住攞張紙巾撳住。跟住又拗第二度啦，真系敏感嘅人先知道嘅苦楚呢啲。 咁啊，跟住咧到八点钟啦，就系、是、数字世界里边咧，就睇下呢个理财名单，大家睇下未来密码，究竟未来有啲咩密码咧？咁样，咁佢就会同大家又逐一分析一下啦。咁去到八点半咧，号手就位啊，咁咧就第24集。即係佢哋而家咧就讲到佢部队里边咧就成立咗个连啊，即係呢啲咧嘅好型嘅啲名。不过咧，译咗做广东话咧，就即系要小心读。佢系战斗嘅战咧，人咧就系、是、即系兵人嘅人啊，即系把刀咁样啦吓。 系 吓，咁啊叫战人连。 嗯， 系如果读得快咧，可能会读错咗啊。咁咧就 即 系 嗰啲连长嗰啲啊，连长排长嗰啲啊， 系啊，战人连啊嘛，叫吓。咁啊，跟住咧就去到究竟佢哋呢一班后生仔入咗去呢一个嘅啊，其实呢个剧咧都几反映到啊！而家國內嘅情況，你知道一孩政策底下咧，好多仔咧都係嬌生慣養噶嘛。 嗯。 嚇、啊，咁啊，就係咧去到呢一個咧服從大於一切嘅戰鬥部隊裏邊啊，又會唔會好多心理問題啊、情感問題咧咁樣？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好。 咁啊，去到九點半咯、哦，咁啊，沒有不可能啦、啊！這個嘅我哋叫做咩咧？嚇、啊，一個實。放嘅紀錄片咧，就裏邊咧就會揾到好多唔同嘅殘疾運動員啊咁樣。咁啊，殘疾人乒乓球咧，大家兩位有冇任何認識啊？ 冇喎，呢個真係要睇睇啊！ 係啊，殘疾人乒乓球咧，其實咧喺即係譬如話殘奧裏邊咧，好多個唔同組別嘅，就視乎你傷殘情況嘅。咁所以咧，即係殘 實乒乓球咧就分係分好多等級嘅，主要咧就分三類，十一個級別啊、 哦， 有輪椅組咧，由 TT 一啦去到 TT 五啦，有企立組啦、智障組啦等等。企立組可能咧你就係即係企得唔係咁方便啊，或者要用呢一個咧叉即係扶手咧係幫手咁樣。咁啊，係啊，呢個殘疾人運動員裏邊咧就好講求速度啦。反應快啦，咁樣對佢哋嘅運動員要求好高嘅。咁、 嗯、 究竟啊，我哋呢啲嘅運動員咧，啊點樣喺佢哋嘅即係運動員生涯上邊咧，就係、是、再上一層樓咧？咁、嗯、亦都會揾到咧，我哋一啲咧就係、是、非常之熱愛運動嘅朋友咧，去挑戰呢一啲嘅即係殘疾型嘅打法，即係你話啊，企喺度打，即係已經好難嘅啦、 嗯。 坐埋喺輪椅度咧，會有咩感覺嘅咧？咁啊，今晚咧就可以啊，係九點半嘅時候咧睇睇，咁啊了解清楚咯噃。 一齊支持一下啦，唔該曬，吉臣羅啟生，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宣布五项政策措施，支持本港体育发展。香港体育学院主席林大辉话：现时体院和其他国际一流的训练场地比较，有一定差距。他以劍擊館為例，現時只有15條賽道，最多只能夠容納30人訓練，而賽道之間十分狹窄，根本不足夠應用。林大輝出席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提到現時體院宿位只有400多個，但是全職運動員超過500人，因此有時要2-3人一間房，形容現時已經出現樽頸，擴建有迫切性。他感謝特首支持，而且特事特辦，將很多程序壓縮。例如原本在下屆立法會才申請撥款，但是現時提早至本屆會期之內完成。而在興建過程之中，亦都會有多個步驟平衡推進。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3宗属于本土病例，江苏54宗，湖北14宗，河南、湖南、云南和北京都有病例，境外输入有28宗。另外，内地新增3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本土个案占7宗。湖北5宗，河南2宗，另外有23宗境外输入个案，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9宗，境外输入占4宗。内地累计94,080宗确诊个案，4,636名患者不治，87,655人康复出院。南韩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超过2000宗，创出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高。南韩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公布，过去一日新增2223宗确诊个案，较前日增加超过600宗，累计超过216,000宗。新增个案之中，大部分是社区感染，另外新增一宗死亡个案，累计2135名患者死亡。朝中社报道，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英哲批评南韩和美国启动军事演习，认为美韩选择升级紧张局势，可能面临严重的安保危机。金英哲认为，南韩放弃能够改善双方关系的机会，以敌对行为回应朝方的善意，需要为危险和错误的选择付出代价。在美韩一如既往选择与北韩对抗的情况之下，朝方亦都别无选择。南韩统一部昨日表示，北韩未有接听韩方通过联络办公室渠道以及東西海軍事通訊線路撥打的例行電話， 韓方將會密切關注情況，難以確定北韓是否完全切斷南北韓的聯絡渠道。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朝早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30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116.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1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9.8升3.6，美团234.2跌4.8，小米集团27.6升1.5，阿里巴巴189.4跌3.5，盈富基金27.1升2仙，融创中国21.8系升1.6，信誉光学科技214.8跌5.2，创科实业系报144.4跌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2，日元110.68，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幣6.485，英鎊對美元1.383，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34，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日經平均指數報28044點，升156點。港金現價報1602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56美元，卖出172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怡花园嘅路面咧有障碍物啊，车龙就排到去联合道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怡花园嘅路面有障碍物，龙尾就排到去联合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的支道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呢排返落去连翔道的隧道里面㗎。咁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打豪敦路一段挤塞，龙尾西贡消防局。咁后少少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那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过了柏宁顿花园。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跟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接近丁九。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慢车，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部风湿及临床免疫学讲座教授林泽星教授， 风湿病 是我哋係提議應該要打疫苗添。如果我哋就咁講風濕病咧，我哋都可以好大概括咁分開兩類啦。一啲就係我哋平時腰酸背痛啊、勞損啊，或者係即係老化嗰啲咁樣啦，嗰啲就同正常人冇乜大分別。一啲就因為免疫系統出咗事嗰啲啦，譬如好似類風濕啊、系統性紅斑狼瘡嗰啲，嗰啲嘅人士咧，其實咧對呢個嘅新冠肺炎嗰個嘅中招嘅機會咧，可能會大少少。 嗯。 而果真係染咗新冠肺炎之後咧，可能嗰個嘅併發症會多少少。咁所以我哋通常咧，我哋係會推薦呢啲病人咧係要打疫苗嘅。佢用緊一啲類固醇啦，或者免疫抑制劑嘅話咧，咁。嗰、那個免疫抑制劑或者類固醇咧，係會有機會讓個疫苗嗰個功效會低少少。咁所以通常呢啲病人咧，我哋叫佢打完疫苗之後咧，都唔好以為自己係超人啊，可以即係乜事都冇，就要繼續要戴翻口罩啊、勤洗手啊，都要保持翻一啲嘅社交距離。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長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尽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 Plan B。每日擘大眼起身，第一个同你讲嘢嘅会系边一个呢？如果你仍然同屋企人住，应该会系你嘅亲人啦。如果你已经有自己家庭，应该系你嘅伴侣。如果你系自己住，会系边一个呢？最近好多时朝早起身，第一个同我倾偈嘅，竟然系佢，小白，白元浩。因为而家每日朝早六点半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有一个环节叫做白元浩打俾你，就是小白会打俾我哋咯。变相第一个同我倾偈嘅，并唔系我嘅亲人，而系小白。我就嚟同佢倾偈多过同我阿妈倾。最近倾偈多咗，话题亦都多咗。琴日有一个题目讲咗一半，就是关于两手准备。今日继续讲埋佢先。是咁的，讲开，如果要准备一件事，你会做几多准备功夫呢？除咗喺你嘅预计里边会发生嘅情节，好多时会有一啲预期之外嘅事情有机会发生。为咗不时之需，通常会准备一个 Plan B。你未必需要用到佢，但系如果真系咁好彩发生咗啲意料之外嘅事，你可以即刻应对。既然有 Plan B， 会唔会有 Plan C 呢？你既然预期有意外嘅事会发生，意外当然唔会得一个可能性啦。每一个可能性就会有一个应对方案。多过一个可能性，即是说需要多过一个应对办法。如果是这样，咪即是无了期这样想下去，没完没了的。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想这么多做什么，什么都不好想，天跌下来当被冚。如果天气真的不似预期，到时先算咯。你是属于未雨绸缪两手准备的人，还是睇天做人？随住自己年纪唔同，其实諗法也不一样。细个嘅时候其实唔会諗得咁周详。所以好多时有突发事情发生，通常唔识应对。 年纪大咗，经验多咗，食得两手准备。就算唔系，以你嘅人生智慧，有啲乜嘢都可以靠经验补足啦。唔会有事发生嘅时候，拿手唔成势啊嘛。同你合作嘅人都会希望你做多啲准备。咁何谓准备够多呢？永远都唔会够嘅，要有咁多，得咁多。由 Plan B 去到 Plan C， 再去到 Plan X， 就算最后完全冇特别嘢发生都好，大家个心好似安乐啲。跟住又会话啦，做多啲准备功夫，就算今次用唔着，最后都系自己得益嘅。咁又冇讲错喎，做得多啲，其他人安心啲，你自己都会做得顺心啲。不过最近又有一啲唔同嘅睇法，经常挂喺口边嘅系呢句：既来之，则安之。有时做人未必需要 Plan B， 到底系因为年纪大咗开始放弃治疗，唔需要计划啦，还是系睇化咗个世界？永远发生嘅事唔一定会如你所愿呢？用翻琴日同小白讲嘅嗰句歌词，人生里面发生任何事都系一种缘分，因为凡事不可解释，就称做缘分。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可转赠缘分，到一起结伴行，缘分起作弄人，缘尽纵不怨都要分，缘分好似机会，人没法刻意 餐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次介绍呢一个牛柳嘅做法咧，就系我朋友教我嘅。咁而我食完之后咧，觉得 very good， 咁所以咧就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好，嚟啊！ 而个做法咧非常之简单。首先咧，如果你中意食牛嘅，就买嚿牛柳翻嚟啦。咁靓仔少少噶啦。 因为好多嗰啲超市场嗰啲牛柳粒啊，一粒粒咁样。咁其实煮嘅方法好简单，亦都好快熟啦。 咁我提议咧，呢一个成嚿牛柳咧，你就可以系啦，就好啲，因为佢会封翻住嗰个肉汁啊，系啊，始终。咁首先个做法好简单，你就攞少少油咧，就煎一煎香，即系封煎咗嗰嚿牛柳先。咁你落少少盐啊、黑椒咁样啦，调一调味啦。咁之后咧，就将佢摆入一个煲嗰度咧，去到慢煮。咁其实就系滚起咗嗰个水啦。咁跟住你可以喺呢个水里面咧加少少味淋啦，加少少豉油啦。即系等嗰、那个，即系你一路慢煮佢嘅时候咧，有少少味道咧，入埋去个牛柳嗰度，有个咸味。咁咧就滚滚大概佢两三分钟左右啦。之后你就熄火冚盖，就喺度慢慢用嗰个余温咧去到温热佢，系啦，大概可能焗佢十零分钟。咁 depends 你嗰嚿牛柳系有几大嚿啦。咁当然你可以即系大概十零分钟嘅时候攞翻佢出嚟，即系 feel 一 feel 睇下系咪你中意嗰个生熟程度。咁如果唔系，你咪再浸多佢一阵咯，咁样。咁跟住咧就其实之后就系靠嗰个汁。咁样嘅做法嘅牛咧，你封煎咗佢再慢煮咧，其实佢啲肉汁已经 keep 住咗喺里边噶啦。咁但系咧个味道咧都仲未够啊，虽然有少少盐啊、味淋啊调咗味啦。咁、那个汁咧先至系个灵魂嘅所在，佢咧就用咗呢个洋葱蓉。即係將啲洋葱咧磨咗做蓉，再加一啲柚子醋，係非常之開胃同埋好香。 咦？睇嚟你煮過呢一道菜真係。 唔係，因為佢喺我屋企煮啊嘛，係、哦、啦。咁跟住我就話：哇，好好食喎！呢、這個食法。 你嘅廚房成日開放俾人嚟煮嘢食咁，開放式廚房。 咦？你啱先。 開放式，開放式廚房，幾難先揾到一個位可以講得到嘢，因為頭先佢一論醉咁樣 講啦。 咁佢講嗰啲我又唔識啦，係咪先？又話柚子汁，我負責食。 其實我、 啊、 真係想講佢柚子醋再加洋葱， 洋葱蓉係啊， 這個真係。聽到都覺得係好食 啊， 係聽得出嘅味道。 同埋呢個咧，你將嗰嚿牛柳做好咗頭先所講嘅步驟咧，切翻片，跟住再喺上面將呢一堆汁咧擺上去嘅時候咧，你又可以凍食。其實你雪凍佢少少食咧，都好似一個即係牛肉沙律咁樣，牛柳沙律嘅感覺咁樣嘅，其實係好 fresh。因為我本身咧自己牛就一般嘅。系啦，但系佢咁样嘅做法咧，我就觉得好好清新，同埋冇嗰种漏嘅感觉咯。 系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啦，特别系夏天嘅时间啦、 加牛油果要加牛油果。 系啦，咁 至于 崔健同个厨房几时先可以预约俾你可以开放上去咧，你自己问翻阿屋主先啦吓。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享乐时代，好啦，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翻大家嘅第一次。所谓第一次系咩呢？我讲嘅系卖棋， 哦、做咩啊？你好似好惊，我人生好多第一次啦，系咪先？ 一件 七十年代 已经讲啦，睇你嘅第一次 系啦， 卖棋 咁。卖棋咧，你哋有冇试过？嗱，卖棋就大家都应该试过啦，系咪？见到小朋友喺度卖棋嘅时候，就去买棋啦。卖棋你哋有冇试过？ 有 。我以前系公益少年团啊。 系咩？ 系啊，公益少年团去走音添。公益少年 佢差啲讲咗攻击少年团咯。 成啲人都系又系搞呢个难 get 噶嘛？攻击少年团啊，攻击少年团。 公益少年团好多有意义嘅活动，其中一个就系卖棋，第二个就系卖曲奇饼，第三就系探访老人院。 哦，都几有意义。 系啊，几好啊。所以你即系。 人靓啊，心善啊，吓吓，即系积咗啲 心地好， 就自然人又靓啦， 皮肤好，心地好，皮肤好啦， 相辅相成嘅。 系啊， 我冇试过买， 但系一定有买过 期 啦， 买咯， 买啦，系啦。 吓，我自己咧，其实卖期嘅经验咧系冇嘅。我系啊，我 吓即系咁多人得我一个买过期。 系啊， 我有卖过另外一啲，即系嗰啲抽奖券。 哦，咦，你系童军嚟噶？ 唔系啊， 童军奖券， 咩万物会咯，当年好兴 嗰啲 咁啦， 系啊。 咁啊，我虽然咧就冇试过去卖期啦，但我仔仔咧啊就试过呢一个人生第一次去卖期啦。 咁细个？ 系啊，我都吓一跳，点解无端端会 join 嘅咧？咁样，咁我就净系知道啊，佢 join 咁去有机会就支持下啦。咁样，好啦，啊，估唔到一个小朋友咧都谂到几个方法。是可以令到途人啊，即系市民咧，系会特别关注呢个小朋友，而好快脆咧，佢可以卖晒四版嘅贴纸。 我通常见到小朋友卖期都会冲埋去帮佢卖咯， 买晒佢咁样，俾$100佢卖晒。 唔使啊，$1一蚊一版，即刻卖晒， 做唔出啊， 减价，降价倾销。 我又真系冇见过人哋买期会减价。 五毫得唔得？ 俾八达通啊！ 而家收八达通噶啦， 系啊，嗰啲咩哥哥冇散银啊，呢啲套路唔得噶啦，而家同埋小朋友卖期又系一个好嘅经验嚟嘅，咁啊，即系帮下小朋友啦。咁但系佢咧都叻仔，即系我以前咧谂，如果卖期嘅话咧，就会好尴尬啊！可唔可以买支期啊？咁样咁第一佢就已经冇咗呢个尴尬，即系唔怕丑啦。好啦，唔怕丑咁就会同啲哥哥姐姐啊、叔叔婶婶就讲话唔该，可唔可以买支期啦？咁样咁啊，初头咧试过几次食柠檬之后咧，咁佢都有少少即系会变一变个方向，点样可以买得好啲咧？啊，估唔到竟然撞咗几个方法，其中一个咧就系、都几特别嘅，老远喺条街头嘅时候咧，已经见到个街中间人行紧过嚟啦，有哥哥仔行过嚟，佢可以好大声又讲哥哥。好大声，哥哥可唔可以买支旗啊？咁样 咁，但系嗰个哥哥点知系嗌紧佢咧？ 因为个哥哥咧就见到个小朋友望住佢， 但系有可能有几个哥哥喺度噶嘛？ 可能侧边嗰啲姐姐咧，系咪？咁佢咧就哥哥咧一擱高头嘅时候咧，见到个小朋友啦，佢嗌佢啦，咁佢又望一望侧边啲人，侧边啲人就望住嗰个哥哥 吓。 系啦， 系咪妹嚟噶嗰啲？ 唔系唔 夹埋咁一齐帮佢。 佢好快脆咧，就可以令到街上面嘅人咧，就同一时间望住一个嘅哥哥， 俾啲压力， 俾咗少少嘅，跟住善心嘅压力佢，系咪？咁当然呢啲就买旗就冇压力嘅。不过哥哥咧都非常之好啊，佢咧就见到小朋友咧咁大声嗌嘅时候咧，佢咧就真系行过去系啊，小朋友。哥哥就谂住过嚟帮你买支旗仔啊咁样，于是乎咧就成功开始发誓啦。咁啊，除咗用呢个方法之外咧，咁佢咧亦都会用好多得意嘅方法，譬如跑啦，周围跑。佢话阿姐姐，我特登跑过嚟咧，想你买支旗仔，我好远跑过嚟噶，你可唔可以帮下手啊？咁样，即系佢识得咧用好多呢啲嘅方法一路讲啊， 动之以情， 冇错啦，识得去感动人。所以我发觉咧卖旗咧。是应该带小朋友去卖多啲，即是令到他在个卖期的过程入面呢都成长得都几快。我即刻变即觉得他老积了。他卖完一次期之后呢思想成熟了。 叫他搬出去住啦听日。成熟了。 记得俾家用喎。 是 吗这个紧要搬出去住唔紧要。 间唔中打返嚟俾阿爸得㗎啦。 唔使间唔中㗎。 即是家长请你喺旁边睇住。 家长要喺旁边望。是啊有睇住。 即是你会几岁叫你自己出街卖期都唔会啊。 不是啊细个阿妈都系咁样。你落去百佳买面包。 唔年代啦。我哋细个嘅时候几岁嘅话落街做乜都得啦。是 不是做乜都得买嘢啫。都是履行一些任务包括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些帮手买。 我小个你知不知道除了落街即是周围玩之外呢我真的周围跑。跑到呢是整条村呢真是每个窿窿罅罅什么捷径啊横行啊我去晒。 讲开又讲为什么我妈小个的时候即是我小个的时候呢几岁而已夠胆叫我落街买糖的。 是啊我都是这样我刚才没讲的。 对是啊。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不紧要啦。 现在又不敢的。 现在不敢啊 现在不敢啊。现在我就算作为爸爸妈妈咧，我唔敢嘅最主要原因系咩咧？我就 系 惊个小朋友如果真系自己落咗街，俾人问啊，你点解一个人嘅？你阿爸咧咁样，即系难听啲讲，惊上身。 哦 即系你都系从自己个角度出发。 系啦，嗱，如果你问我嘅话咧， 惊自己有事。 系啦，我觉得小朋友咧，俾多啲机会佢自己独立，譬如卖旗咁样。点解我响呢个时代可以卖旗咧？因为佢真系喺一个短时间之内，佢成长咗，佢可以主动同陌生人倾偈，同埋谂办法点样可以同陌生人倾偈倾得好啲，从而达到佢嘅目的。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成长过程嚟嘅。咁嗱，如果你话咁当然家长要喺附近啦。如果你平时落街买少少嘢，你问我啦，而家呢个年代就好难噶啦。但系睇下会唔会制造多啲唔同嘅机会，俾小朋友咧，你老远望下佢，咁啊睇住佢吓，点样处理自己嘅问题嘅话咧，其实都系好事嚟嘅。 系咁啊，多啲做下呢啲公益善事啦，由细开始培养呢个习惯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叫阿小小白继续去买旗啦。 好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提提你一阵间有10点钟新闻报道。